警示人、胡乱拉人、检控、作不实证供，然后撤控。Andy 还鼓励说： 你哋冇做错，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让，还说通过之后，中央便落实基本法中普选的承诺，优化无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说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高官落区，宣传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唔到我嘅，这样挑人的态度是有商有量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自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逢星期四晚，城寨言。 广播，身边的一个没处躲，花园都逛了几个，再兜也兜不过，怎么识风波，扮笑紧说错。有难送上一臂，有唱有和哪会躲避，是死党总可撑得起。忙乱犯错一生怎少得了，如这经典今后笑了，还幸有位身边肝胆相照，一起出丑惹人发笑，风险的再劫融化了。错很坎坷，两位错撑不过，单音改几个，伴你刻意错。世界再坏有我打气，与你领略尴尬滋味，再到山火海也一起。生怎少得了，如经典的今后笑了，还幸有位身边肝胆相照，一起出丑惹人发笑。当一位尴尬得打冷震，不会一个逃生，齐心应对恶梦，如此拍档实在黄金。阔过岸继续行，幻想演唱出乎意料，无论是否得奖都不紧要，即使出丑惹人发笑，一起走过最重要。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年初五的晚上又到怒汉推歌的时间啦，唔好意思啊，迟咗少少。 咁大家讲声新年快乐啦，虽然就唔系好快乐噶啦， 真系好难噏出， 噏得出都要拜个年啦，大家。 所以见到咧，如果大家有留意 Facebook 嗰张相咧，我就系整咗一个初五咁嘅样 嘅，初五咁嘅样， 真系直情你眼耷晒啊！咁啊，但系点都好啦，即系而家即系新年嘅第一次嘅节目啦， 系啦， 咁啊，多谢阿 Terry 又。啊，即系初五啊，都翻嚟埋位开麦， 要做啦，大家要倾下嘅，因为即系谷埋咗咁多人， 系， 大家就分享一下。 冇错，其实礼拜二晚咧，即系本来捞松嘅时段咧，咁但系因为细林唔喺度啦，亦都即系临时间即系组织唔到，即系唔知咩揾咩人，揾啲咩朋友嚟帮手做节目，咁所以咧嗰晚都冇做到啦。咁但系其实嗰晚都好多嘢想讲嘅。咁事实上呢几日咧都真系好多嘢想讲，亦都好多嘢喺度喺里边斗争紧、转紧，系啦。而需要都需要时间咧去沉淀同埋总结嘅。咁但系点都好啦，我哋係啦，啱播嗰首咧，大家可能都唔會話經常聽到啦。呢首歌咧就其實咧就叫做《足金金猴》嘅， 就係、是、一對本地嘅二人男子組合 Golden 嘅代表作。 冇錯啊，就係、是、小弟間公司嘅一個即係組合啦 ，Golden 啦 ，Terry 亦都有即係幫手咧，去做即係宣傳同埋呢個去推廣去 manage 呢一嚿呢一個即係 act 嘅係呢個 project 嘅咁樣。咁呢首叫做《足金金猴》啦，咁就其實聽落嗰個款咧，一開始即係喺呢個。年初五嘅，即系一个咁样嘅气氛之下咧，播一首轻松少少嘅歌先啦。咁首歌比较轻松嘅，同埋有少少似咧，我第一次听个 demo 嘅时候咧，系、有少少似嗰啲日剧主题曲嗰啲 feel， 少少噶，系啊，好有当年嗰啲 feel 噶。 系啦，即系嗰只咩 Love Generation 嗰啲，系啦， 或者系另外同孙拓哉嗰套叫咩啊？嗰套叫做 系咪欧时 下？唔系，是但啦， 系啦，嗰类日剧系啦， 系啦，去到 即系好舒服。聽到你 long vacation， 咁咪係咯，我記得好 悠長假期嗰類 feel， 係啦。 咁但係首歌嘅內容咧，其實咧都係 based on 咧，即係嗰個即係足金金猴嗰個古仔嚟發展出嚟嘅。 唔一個唔覺意就已經一個轉又到翻只金猴出現啦，個十年前電視劇台一個足球節目嘅一個。小插曲， 冇错，系啦。咁但系咧，即系讲翻嗰个情况咧，就系话咧，其实咧，嗰两个即系主播嘅 partner 嘅拍档咧，其实都系互相照应嘅，即系喺嗰个 大哥如同阿即 Sir， 系啦，大哥如急错咗咧，阿即 Sir 咧唔知系有心定无意地咧，都跟埋一齐错嘅，系啦， 一齐 double 错咗，成为一个经典嚟嘅， 冇错啊。咁样变咗咧，其实都想讲翻咧，就话即系队友之间咧嗰种就系肝胆相照啊，即系互相去包抄啊，互相 保 卫 啊，好紧、 啊、 要嘅， 互相 support 啊，你衰咗咧，我不如同你一起衰，去變咗好似嚇，去掩飾也好， 或者話去踩你，或者我糾正喂你講錯咩？又唔係嗰啲落井下石嘅。 冇錯啊，呢個總就係即係講，其實用呢首歌咧去借題發揮啦，講出一種即係隊友啊合作嘅精神咁樣啦嚇。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又啱啱見到咧，即係由呢、這個即係初一呢個旺角嘅即係騷亂事件咧，亦都見到咧。隊友之間咧，而家好似有啲矛盾啊，就係、是、出現喺呢個警隊裏邊咯。啲隊友嚇究竟發生咩事咧？因為咧有一個新聞咧，就係話喺個 WhatsApp 就瘋傳咗警隊有廿項不滿啊，對於呢、這、一個即係對於當晚嘅一個部署啊、安排啊，或者係點樣即係用啲乜嘢嘅即係裝備去處理嘅事件咧，係好多不滿嘅前線嘅警員啊。 因为我哋电视机现场睇到就差人喺度都占下风嘅， 一部部 部部分啦，系啦，部分系啦。 咁最占下风嗰个位咧，就系见到咧，就喺呢个亚街老街啦，同埋呢一个即系弥敦道，同埋呢一个即系上海街交界嗰个十字路口咧， 系啦， 就有一班嘅示威者啦，就去即系进逼有几个嘅即系交通警， 交通警嚟嘅啫， 系啦， 交通警啫，我要好强调嗰班系交通警嚟嘅啫， 冇错啦。咁喺嗰度咧就即系于是咧就出现咗呢个即系有一个。PC 五六一九啊，文说啊，即系 起咗底未咧？ 疯传就系应该系PC 五六一九 啦， 咁咧就即系向天开枪啦。但系向天开枪嘅前后咧，其实佢支枪系有指住 好明 显嘅， 即系睇到都惊 群嘅，系啦， 睇到真系心都寒啊！ 喂，嗰一下咧，即系其实，因为其实当晚咧，有一啲朋友咧，佢喺都有喺现场啦，咁当然就唔会开佢哋名啦。咁但系啲朋友喺现场咧，就都有 WhatsApp 嗰度通报咧，就话哇，开枪啊，咁样仲话。 我真系吓吓屋企，我咁我当时我睇紧影碟嘅， 系 即系我即刻识咗要开电视睇啦， 系 冇谂过会发生啲咁嘅事嘅， 系啦，咁啊同埋你听到话开枪即刻睇片啦，即系上网睇翻片啦，跟住见到喂度有指住人嘅， 系好清楚指，因为佢又唔系话。佢又唔係慢動作，但大家好明顯拍低曬相好片好， 係啦，仲要係呢個 CCTVB 嘅，佢啲表情都好清楚睇到嘅，個樣係好兇狠嘅。 佢好兇狠啦，同埋咧 好緊張， 好緊張，我都覺得佢好緊張， 好陣陣走火。 就真 係，即係其實嗰一個 moment 咧，如果冇即係佢咁樣冇開到槍或者冇傷到途人咧，其實我都係一個好彩， 好彩，即係講 好 好彩嚟嘅， 係 啊， 係啦， 咁啊有少少運行，我覺得。 但係咧，即係喺呢個隊友之間嘅矛盾咧，正喺嗰廿個 WhatsApp 裏面咧，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咧，即係啲警隊咧對於即係當時嗰個部署好不滿啦，前線警員就話咧，喂。即係今次暴徒嘅暴行咧，佢哋嘅講法啦， 暴 徒嘅暴行，前線同事咧應該可以開一把槍以上。 係啊，呢個黐線，即係你可以講啲咁嘢。 即係同埋應該係作呢個遠距離作戰，點解仲要咧推呢個前線嘅同事去死咧？做呢個人肉擋磚咧咁樣，咁就話呢個士氣咧就好好低落啊，亦都好難修復啊。管理層點回應咧？咁樣係 啦， 咁啊揚曬出嚟啦。咁我覺得呢個有啲唔尋常嘅。係 啦， 即係點解？即係佢哋一啲咁樣嘅內部嘅呢啲。group chat 啦，或者系啲嘅申诉啊，系点解会流露出嚟咧？流出嚟嘅咧吓，即系正常嚟讲啊，啲纪律部队呢啲嘢咧，其实即系都好闭门啦，同埋即系相当之即系好严格，有啲内部嘅嘢，你自己内部点样去即系矛盾或者点样？ 点样嘈？点 嘈都好， 闩埋门 自己系啦，唔会扬出嚟噶嘛。所以咧，我自己有少少觉得咧，系要放料放出嚟嘅。 系啦。 即係放出嚟嘅目的可能有好多啦，即係可能真係有一啲嘅同事，即 係 即係嗰啲嘅前線嘅警員啦，真係好不滿嗰度爆咁樣啦。亦都咧，因為其中亦都見到其中一個 WhatsApp 咧，就係話咧，即係佢話咧，前線同事就冇生命危險去對抗暴徒啦嚇，維護法紀啦，講到自己好好 英雄啊 ，righteous 啊，即係好正正當嚇。但係 CP 即係呢個 Commissioner of Police 啦，即係一哥啦，阿盧偉聰咧。在記者會居然回應啊，徹查前線啊，有冇呢個是否不當使用其他武器？咁啊呢樣嘢咧，佢話咧傷透咗所有前線同事嘅士氣，同埋傷透佢哋嘅心啊，好悲哀啊！即係佢覺得咧，警隊果然係一將功成萬骨枯，係啊。 咁啊，羅偉聰都話呢啲都係啲例行答案嚟，你問佢，佢都話我要調查一下。咁呢啲都係啲好罕嘅答案嚟嘅啫。 似乎咧，嗰即係羅偉聰咧，今次我都有睇佢，即係喺電視睇佢嗰個現場嘅即係新聞嘅 press con 啦。咁佢咧好明顯咧，就同之前阿曾偉雄一哥咧，阿秃鹰咧，走一條唔同嘅路線嘅。 秃鹰就真係撐到。睇到隊友咁行得咁行， 係啦，通英嗰種咧就係咧，其實佢你問佢乜嘢佢都唔會答嘅，佢真係答得最行嗰一陣。咁啊，當你再追問嘅時候咧，佢會點咧？佢就用另外一招咧，就叫做轉移視線，佢咧噏一啲嘢咧去激嬲你， 係啦， 俾一啲生逼你， 係啦， 譬如話阿慈母啊，譬如話 天方夜譚啊，即係呢啲哇電視機條掟爆， 係啦，所有咧佢好聰明嘅，佢每一次都會掟一啲咧令到你即係谷爆嘅生逼。咁令到咧，你大家嗰個即係視線咧就會轉移啦，就忘記咗繼續追問住啲問題嘅。咁呢個就係阿曾偉雄嘅風格。咁啊，盧偉聰係 高手嚟嘅， 呢方面真係高手。 頭髮甩曬可以， 真係度啲嘢， 度咩甩曬頭髮？ 冇錯， 盧偉聰用頭髮幾濃密，後生 係啊，後生。咁啊，盧偉聰咧就似乎咧想走一個相對啊親民少少嘅路線，PR 少少嘅路線。咁啊，不斷咧都盡量去嘗試回應記者嘅追問。咁但係咧，其實喺嗰個嘅即係記者會裏邊，我見到咧，其實每間報館嘅報嘅記者咧，我諗都有問咗七八次，都係問佢嗰個問題就係、是。喂，究竟即係你講唔可以講到佢咁樣向天開槍啊？啊 ，PC5619 啊，向天開槍呢一樣嘢咧，究竟係咪違反呢個警察通例咧？ 係啦，咁呢啲警例你好清楚，你唔需要再咩深入調查研究，你啲係基本你 係啦， 答到出嚟嘅嘢噶嘛。 係啦，咁但係佢就永遠都係喺度顧左右而言他，就即係冇講話究竟有冇寫，佢只係講就話即係咧，從電視睇到咧，當時嗰個警察嘅判斷咧。就即係似乎咧，即係佢覺得應該係以此為合理嘅，係 啦， 即係係有要保護自己嘅生命啊，咁樣保護其他同事嘅生命啊，咁樣咁所以咧開槍似乎係咩嘅，咁但係都要再查咁樣， 即係答都好似冇答咁樣其實。 咁其實咧係一路避嘅，咁但係咧個個記者繼續追問咧，佢都係咁避，甚至乎咧表現到一種咧有啲困迫嘅表情啊。係 啦， 咁所以我估呢啲咧亦都係咧，即係警隊啊，即係以前阿七一阿一七哥想講嘅都佢都唔七嘅其實，阿一哥咧阿曾偉雄嗰種咧就係即係。我諗咧就好受呢一個即係前線警員咧，或者即係屬下即係下屬咧嘅擁擁大嘅， 因為 撐到行 啊！有啲屋企朋友都識啲警務人員嘅家屬等等，佢哋係好撐啊秃鹰嘅，覺得 因為 即係提嗰方面事，因為之前啊 ，sorry 就令到佢哋覺得 係啦。 耷头耷耷，呢、這个哇， 呢、這个乜都撑到行，同埋佢乜都揽上身啊！佢都唔介意揽上身，你闹我啦，嚼我啦，你话我即系秃鹰也好，你话即系我系话佢系慈母啊，点样啊？呢啲系即系啊， 天方夜谭。 清完场之后影大合照，呢、這个人之常情呢啲咁样，佢系会即系好愿意揽上身。 令到警队就好即系哇，好上晒脑。 咁啊，下属就最中意咧老细揽上身，系啦， 特别咁低士气嘅政府之下， 冇错， 有咩值得撑得行啊？唯有咁样令到自己打下飞机撑得行。 系啦，咁样咧。於是咧，而家咧就好明顯咧，因為新一哥啊，阿盧偉聰嘅老師 都未坐完真，但係都未係好摸清楚個運作。 係啦，咁所以咧，佢嗰、那個即係表現出嚟咧，就令到呢個內部啊，即係警隊嘅即係警員啊，好不滿啦。咁但係我自己亦都有另外一個睇，即係一個嘅觀察咧，就係咧，嗱，既然阿一哥喺呢個 PR 上佢走呢、這個即係相對懷柔嘅路線啦，咁但係為咗要呢個平息咧，裏邊即係內部士氣嗰種嘅不滿或者低落咧，我覺得咧，佢相對行動上咧，可能比一哥更狠嘅，即係比阿曾偉雄更狠啊，去補償翻啊， 擺平翻件事。 係啦，即係話咧，咁所以你見到咧，而家咧，即係近呢幾日嘅個拘捕咧，嗰種搜捕嘅方式係瘋狂，我都去到，即係譬如一陣， 好似香港進入咗戰爭狀態或者 反 恐啊，反恐狀態， 我 都係 一種 隨時有提你們， 冇錯，係啦，即係反恐嗰種就係、是、話，哇，因為恐怖襲擊啦，於是即係呢樣嘢係所有即係嘅優次擺到最高，於是一切程序公義啊，一切嘅法例都可以唔理。 你搞到我哋出街，今日即係我平時有時我都中意戴冇戴物超，有時如果天空氣唔好戴埋口罩，我都唔敢，以為我咩咪拉我無端端。我成日出入旺角， 明 真系嗰日，喂，你空气咁差，想戴个口罩，今日空气都好差啊！系系，谂谂话唔好喎，戴，所以今日我都唔敢戴帽，又唔敢戴物超啊！唉，只不过真面目， 唔怪之得咁高， 喂，好难讲行过街，即系呢啲而家你点知我孭住个背囊？ 哦，系喎，系咯，即系都系一种自保嘅方法。咁所以系啦，我觉得阿卢伟聪呢一种咧，就系一种补偿嘅一个嘅反应嚟嘅，就系咧喺行动上咧系更加狠，更加雷厉风行。咁所以咧。瘋狂咁塔人咧，咧我會講多少少，即係佢究竟塔人啊，即係而家，即係我覺得嗰幾十名，即係三十七名，即係三十九名啊 ，in fact， 即係被控暴動罪嗰啲 人，回收廠就踢埋人哋個地盤， 係啦， 插入去。 即係我覺得嗰三十幾個，即係嗰三十九個被控暴動罪咧，我都係好過分嘅，即係 charge 呢一個咁嚴重嘅罪行。 好嚴重 啊！頭先講嗰個啦，即係環保回收嗰個倉，你當佢係一個即係武器庫咁樣，係 咁好耐屋企都變咗軍火庫啦，即係大鑊，所以我驚。 係啊，咁所以咧，佢而家呢一種咁樣瘋狂搜捕、反恐式嘅搜捕方式咧，我都係即係佢呢種隊友嘅表現啦，即係話，唉，你哋唔好，唉，即係其實咧，可能裏邊佢都話，你唔好做錯到啊，我喺嗰邊咧，我行動就更加勁，嚇、啊，令到大家元氣順翻咁樣。咁樣即係就係呢種咁嘅鬥爭式思維，純同埋純粹係即係我哋maintain翻呢個警隊嘅士氣呢種思維咧，即係受害嘅咧，我覺得就係整體嘅香港社會。 冇錯啦。 bossy monkey, this one is. All the gods were angered and they punished him until he was saved by a kindly priest. And that was the start of their pilgrimage quest. Monkey magic, monkey magic, monkey magic, monkey magic, monkey magic, monkey magic, monkey magic, monkey magic. 啱啱听过呢首歌，就一首好旧嘅作品，就1978年，嚟自一对日本好早年嘅 Simple Up 咧，叫嘅《Godaigo》。呢首歌就系讲孙悟空出世嘅，叫做《Birth of the Odyssey》（Monkey Magic）。咁喺1978年时候，日本 NHK 电视台咧就拍过一套《西游记》嘅日本版嘅电视剧嚟嘅。 系 咁就揾咗呢一对乐队，因为啲乐队喺日本当时都好有名，因为做好多广告歌。又寫好多唔同嘅歌，咁佢哋有英文就叫流利嘅，咁啊唱用英文就仲好簡短，就唱咗阿孫悟空點樣出世啊，點樣即係點樣大鬧天宮法咁樣，咁啊即係而家香港，我覺得即係一百年重啦，搞到即係後年一代即係大鬧天宮咁樣啦，即係好彩今時今日唔係阿 Top 英做一哥，點解Top 英做咗一哥時，我都唔知嗰種。爆发程度会唔会更激烈咧？ 诶，都系，但系都好难讲啊！即系我哋即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咧，即系虽然咧，卢伟聪表面上走 PR 路线，走相对亲民嘅路线，但系其实即系嗰个 行动上 系啦，我见到行动上更加凶狠嘅， 凶狠啊！ 即系正如咧，即系我见到有一条片咧，其实阿探长都有 share 出嚟嘅，咁就系有一条片咧，就影住咧喺呢个先达中心咧，即系应该系初二嘅朝早，即系差唔多完事。即係八點嗰啲咁嘅時間咧，咁就有一位仁兄咧喺先達門口咧，其實佢真係喺度鬧嘅啫，佢就喺度即係喺度對住咧前邊係一排乜嘢咧？我諗嗰度成排有成十幾個咧，有防暴同埋有出龍隊喺度嘅，佢就一個對十幾個喺度鬧啫，齋鬧。咁跟住咧。嗰班出龍隊咧，慢慢咧就開始燥啦，同埋嗰堆防暴開始燥啦，揸住曬警棍，係咁喺度鬧啦，鬧嗰個人，叫佢啊走，快走咁樣，嗰人死唔走，咁啊死咁係咁喺度鬧，咁跟住咧佢哋又一路向前逼，咁呢個人一路褪咁樣啦，但係一路都唔走嘅，咁啊於是咧又係繼續鬧啦，咁嗰班人真係去到頂唔順啦，嗰班差佬咧即係出龍隊同埋防暴咧就嘣一聲就湧咧就埋去就夾低佢，跟住就拉佢。 出唔到冇嚟咁燥啊！開咗工一陣啫喎，咁遲先到。 唔係咁燥，其他啲可能捱成晚就燥啲啊。 唔係啊，金雙龍隊都燥嘅，因為佢哋即係 年初一俾人嗌開工。 有兩種情況，一種咧就係、是、年初一可能晨早流流六，即係六點鐘收 order， 突然間要做嘢咁樣咧，即係琴晚先啊，嗰嚿年糕都未消化， 消化完 係啦，咁所以咧突然間晨早要六點起身撲出嚟咧，咁就覺得即係可能好燥啦。依個一種可能，另一種可能係點樣咧？就係、是、可能成晚咧，佢啲磨拳擦掌啊，已經 未有機會出動。 係啦，但係點解一路望住個科技，望住佢咧？望住嗰個特別嘅電話，點解仲未響嘅咧？成晚咧好焦躁咁樣，於是咧一落牆咧就哇衝曬血，一掂就逼血嗰啲咧咁樣。咁所以咧， 嗰個朋友咁點咧？叫俾人有冇俾人圍？ 就拉咗，有拉咗啊！喺嗰條片睇到拉咗，而事實上咧喺新聞片都有拉到 嘅。佢咧，佢鬧都拉得。 嗱，我唔知佢有冇即係根據而家咧佢就話咧，佢就拘捕咗65人啦，截至而家咁樣啦。咁有24個就叫做暫時放咗， 係啦。 咁另外有39個咧，就過咗堂就控以呢個暴亂罪啦。咁我又唔知嗰位朋友咧，即係被一路鬧完之後，俾人拉呢位朋友究竟係屬於係啦，放咗嗰堆啊，即係過識咗嗰堆，淨係過堂嗰堆咧咁樣。咁就隨時可能係過堂嗰堆嘅，因為咧。當日嗰種嘅即係嗰種行動嘅兇狠同埋即 係 亂拉嗰種瘋狂嘅程度咧，亦都用另外一個例子嘅，因為我有個朋友嘅朋友嘅仔，咁就19歲嘅啫，咁就應該係嗰晚咧，就係本來約埋班朋友，即係佢班同學就落去諗住篤魚蛋嘅啫，真係即係十一二點嗰啲就走咗落去朗豪坊就去幫襯小販篤魚蛋嘅啫咁樣，咁跟住可能就喺個土頭逗留啦，即係流連啦咁樣。咁咧係後來咧，嗰個父母咧到第二朝瞓醒咁啊，見到個仔張床鋪牀仲係空溜溜嘅咁樣，就啊個仔去邊啦？成晚冇翻咁樣。咁啊後來咧再即係慢慢覺得唔對路啊，又冇電話又冇成咁樣，跟住就嗰個朋友就問我呢一個朋友，就話以為係咪有啲警棍咧咁樣。 即係佢父母知道旺角嗰晚出咗， 就知就實知啦，新聞都報曬，一定知嘅。咁但係見到個仔又未翻喎，咁啊真係咦可能是有事有 QK 啦咁樣。於是咧就問我嗰個朋友，嗰個朋友咧就咦覺得咦係危險喎，唔對路喎。於是咧佢就問一啲即係識嘅，可能係義務律師啊咁樣就打咗去警署度問。咁啊發覺哎呀死啦，真係中咗招，即係咧 被夾翻去 嗰個仔咧喺呢個即係被捕名單裏邊咁樣嚇。咁咧就咁，但係咧似乎咧嗰個人咧亦都係喂食篤魚蛋喺現場，跟住即係發生咗事，跟住就 離開。 系啦，冇离开，跟住就俾人夹咗啦。等于好似咧，何文思潮嗰个22岁嗰个林瑞谦点？ 根据汤家华议员，唔系议员啊，汤家华头先佢讲话，即系你见到人掟砖掟石，你唔走咧，就 系 有合理怀疑。参与佢个论点啊， 系啊， 讲到阿汤华大律师唔系议员啊，汤家大律师，我都吓。我走唔切咁点啊？ 系咯， 我走唔到咁点？我咪唔想走啊，大佬，走唔到噶嘛。 又或者好似林瑞熙嗰个 case， 我哋见到苹果日报嘅片啊，你见到佢其实佢系做炸两个座位嗰度， 系咯， 即系佢系喂见到有个垃圾桶冧咗，佢就抬翻正佢，跟住有两帮人喺度对视，即系成排差人同埋一班即系市民喺度对视嘅时候，佢中间做和事佬， 系啊， 尝试分隔两班人，同埋你都见到佢即系举高全程系举高双手嘅。好啦， 咁就俾人出境時俾人夾埋。 喂，咁我做炸兩係咪都會被叫做嚇？原來係參與暴動啊咁樣。咁即 係喺佢同屋企人出門就喺機場夾佢喎，仲要扣留咗佢 一 段時間，真係好，我覺得好粗暴。 好粗暴啊！呢個即係見到即係可能佢已經即係出曬通緝令咁樣喺呢個即係所有嘅關口， 真係好似恐怖分子。 係啊，你而家當佢一班恐怖分子出境就要夾你。 係啦， 係啦。咁啊，仲有其實而家都唔知阿黃台陽嗰個即係行蹤去咗邊？ 係啦，尋日就發表咗篇好似即係言論之後，跟住就要潛咗水先。 係啦，究竟係潛咗水，甚至乎有啲人猜測咧，有時有啲驚啊，驚佢會唔會走去即係可能真係好似十年嗰個自焚者咁樣，即係既然寫到靈為肉碎不作瓦全嘅時候，係咪真係做一個即係終極嘅壯烈犧牲咧？咁樣。咁即係希望佢冇事啦，即係咁但係即係你見到嗰個警察嗰個行動係即係相當瘋狂， 係啊。 而琴晚咧，亦都喺呢個旺角嘅即係菜街鳩烏團嗰班朋友咧，亦都有事發生嘅喎。 我一路都跟進，驚會又爆發出大問題啊！我都有留意，因為開頭就話小事嚟嘅，但係都驚。而家你唔冇小事就唔小事嘅啦，而家你諗住好小事都可以谷到變大事㗎嘛？ 冇錯，因為你見到嗰、那個即係咁佢哋嗰種嘅而家。嗰種精神绷緊，嗰種差佬啊，精神绷緊同埋嗰種部署嘅規格之高咧，係見到鳩烏團，好似話係有一啲人咧有啲口角嘅，即係兩班人，即係有啲可能係藍絲走去挑機咁啦，於是有啲口角，跟住咧 差佬就做嘢啦。 系啦， 系成排。诶，防暴 到佢嗰啲啦， 有晒防暴装备，同埋咧系见佢咧系即系哇，个个系即系打横咁豪住支警棍咁样嘅，即系准备随时起手做嘢， 就有搏啦。 即系咧嗰种咧，又系嗰种好似即系占领，即系后期咧， 系 嗰种好疯狂嘅状态，即系话喂，我行过见到你唔顺眼 就可以搞你，咪咯。即系朱英武咁嗰啲走，哇！朱英伟嗰啲走走咁乱咁搏你咯， 系啦，嚼咗你先，其实夹咗你翻去先，跟住告唔告，即系先再讲。又或者系甚至乎，好似我觉得而家有少少 case， 譬如话先我讲嗰、那个即系十九岁嗰个小朋友咁样啦，即系咁样拉咗。如果好似话系佢系有 charge 到暴动罪嘅， 哇！ 即系喂，你咁样行过喺嗰度出现， 系啦， 咁就 charge 被暴动罪。而家系咪即系好似话喂，我有嗰啲乜嘢咧？我去到最盡先，我告都告到最盡先，最尾嚇、啊、告唔到，打就打位打甩之後先算，即等於好似又係佔領之後好多嘅檢控 咯。 其實見到好多 case 係咁樣嘅， 根本就冇 case 啊，係啊， 根本冇 case 啊，完全 你即係自己亂作一啲嘢出嚟去。 係啦，即係仲要係當中好即係嗰啲法官。都多次咁鬧啲警察，可能係即係前後口供唔對啊，作假證供啊， 因為特方點都唔可以，即係你國家應該你唔可以過關差佬嘅啫。其實又 簡單嚟講，佢就明屈， 係咯， 其實係明屈。一可以再講多少少就係嗰、那個即係 危險性倉庫啊，一個年輕人佢俾你夾翻差，佢未必識點應對，會唔會俾你誤導之下認咗一啲唔應該認嘅罪行咧？咁咪無端端中一招 咯。十 嗰時後生仔又有咩經驗？ 事實上都 好似都俾人拉翻差館。 事實上都有，因為琴日嗰啲過堂嘅時候，有一啲代表嘅律師咧係有投訴嘅。 係咯，我聽到係就話好似不得成之，唔係不得成之，係氹你。 氹你啊！佢話告你咩啫？非法集結啫。係啦，講咗出嚟之後咧，就砰一聲轉， 哇！就變咗 riot。 係啦，就變咗係 riot 啦，暴動罪啦。即系系， 好似睇完细个睇嗰啲民间传奇啲屈冤嘅，黐个坏牙，跟住喂我认咩咗？你无端端俾我杀人啊，拉斩头啊，点解咁嘅？ 系 睇民间传奇多啦，坏牙。我而家去到咁样啫，所以我都真系令到市民真系好喺生活好大压力之下咧，我见到少少不断留意个新闻有冇咩变化，令到普通市民你都身为一个好担忧嘅状态之下，真系 佢个目的就系想令你咁，就 系 制造一种恐慌咯。一个警察城市就系想制造一种恐慌， 普通市民 大家令到大家唔敢去做任何嘢， 系啦， 不断 留意住新闻会有事咧，担心住出边会发生咩问题咧。 系啊，真系， 唉， 即系。搞到咁，其實真係係好好痛心、好好沮喪嘅一件事嚟嘅。 I know this is wrong, so how do I turn my head around? An Eye for an Eye 咁啊， 以眼還眼， 以眼還眼啦。嗰時仲有以牙還牙添，係啦。咁呢個咧就係呢個英國嘅，即係 indie 到爆嘅，即係其實都係 search 歌名跟住揾咧嘅時候咧，就揾到呢一啲即係 indie 嘅 act， Alexia 咁樣啦。咁有一個，我相信咧，即係我冇去即係翻查佢嘅樣係點啦。我相信係一位黑人女歌手嚟嘅。 個口個腔口似係人 聲啊，腔口似係一個黑人或者係一啲即係拉丁裔啊嘅一個即係歌手啦。咁啊，呢首係即係一種即係近似 reggae 風格嗰類咁樣啦。咁當然就即係一種好 polish 嘅，即係好即係。包裝都比較華麗嘅 reggae， 因為 reggae 其實本身就係即係 甩 皮甩骨嘅，其實係根本就係嗰啲牙買加人自己開 party 就嚟啦，就 free jam 係啦，就揾啲好弱嘅嗰啲 PA system 咁樣就喺度自己喺度馴飛嘅啫嚇。咁所以點解會咧 reggae 好多時咧有啲 delay 咧，最尾咧呢首歌咪有啲 delay， 其實就係嗰啲弱嘅 PA system 啊，即係好似我哋細個咧。唱嗰啲弱嘅卡拉 OK， 就有啲 echo 咁樣，就係咁鬼衰聲。 reggae 呢種音樂品味好得意嘅，好過癮嘅， 係咁，但係即係佢嗰種款啊，即係或者佢嗰種嘅聲效咧，其實好多呢啲咁嘅背景所產生出嚟。咁而好多即係後期嘅一啲即係好包裝精緻啊，製作得好即係精美嘅一啲製作咧，reggae 嘅款咧都會嘗試去模仿翻呢啲咁樣嘅特色出嚟啦，係啦。同埋即係嗰陣時阿探長都經常有播咧一隊香港嘅獨立 band 咧叫 Sensi Lion 嘅，好似係我唔知有冇讀記錯，應該係 Sensi Lion， 佢都係唱好多 reggae 嘅，咁亦都係有好多啲 delay 嘅，甚至乎啲 delay 好似係自己用口扮嘅， 嗰啲好玩嘅 delay， 冇錯係啦。咁呢首就係 An Eye for an Eye 啦，咁就係一個以眼還眼啦。咁其實我真係我自己睇翻即係電視嘅一啲嘅轉播啦，同埋我相信即係當時即係喺現場嗰種氣氛咧，其實係真係已經係去到一種即係其實係真係谷咗好耐， 係 即係嗰種對於其實我覺得咧對於政府嘅仇恨咧，就一拼咧將佢咧就發去呢個即係警察嗰方面，而警察咧亦都係即係佢咧因為咧。佢係被擺到喺呢一個即係特區嘅最前線啦，咁變咗咧，即係佢一定要夾個頭出嚟咁嘅時候咧，即係市民對於本身其實對警察本身之前已經積落咗好多嘅一啲怨氣啦，即係你即係成個佔領期間，你唔好講之前嗰啲添啦，成個佔領期間嗰啲點樣喺龍和道搏人啊、出龍隊啊、搏到人哋即係頭破血流啊，仲有就譬如話七警啊、朱經緯都仲未告啊呢啲咁樣嘅，即係積埋咁多個怨氣，再加上即係特區政府呢個咁樣嘅政府，即係近年嘅一啲，即係其實都唔使講好，即係真係呢幾個月我哋見到佢嗰啲嘅即係惡行啊，即係 TSA 也好，元水也好，或者係呢一個即係版權版權條例， 一大堆嘅大白象嘅 大白象工程要強搶啊！你嗰啲嘅幾百億嘅撥款啊，呢啲咁樣各式各樣。當然仲要即係仲有好多其他嗰啲，譬如自由行啊，或者係水貨啊， 嗰啲係好細微啊，嗰啲相對已經係細微到已經唔 得。加加埋埋咧，就變咗好似係一種咧，即係以眼還眼都得。即係你而家仲要咁樣，嗰晚仲有一個都係導火線咧，即係可能係一個未必係一個好大嘅 point 啦。咁但係其實最初個出發點都係話，因為阿年初一。小販出嚟擺咁，喂，你俾條路佢行下啦，大佬，過往都係年初二三都係咁樣噶啦。 咁多年小細路仔過年好開心，落街買嘢食，即係嗰種熱鬧氣氛係好好。 係啦， 係香港過年嘅特色嚟嘅。 係 啦，有啲檔口平時佢唔係做開，不過過年想揾少少 bonus 點樣，係咧人之常情嘅事，係嗰種好 neighbor 咁感覺嘅，咁嘢小販檔買嘢食。 冇錯，而但係即使佢哋即係啊嗰啲警察或者警隊佢哋聲明就話，成日嗰晚就即係又或者啊，我見到即係話食環。人處啊，嘅聲明都話，即係其實初一就冇掃小販嘅咁樣，咁但係 就有出動佢哋， 係啊有出動，同埋你有部署咗喺度啊嘛，同埋你即係喺嗰度，譬如篤緊魚蛋嘅朋友，喂見到成大排或者幾排嘅差佬已經喺度，即係上曬即係架撐防暴咩款。咁樣部署曬喺度嘅時候，其實嗰種怨係又嚟㗎啦。即使你冇做嘢啊， 即係你擺明 見咗你都睇你唔順眼， 係啦，挑引㗎嘛，其實 係啦。咁變咗其實咧就一觸即發啦，即係當中嘅衝突啊，一觸即發。 即 係 你唔係話差人好友善，喂，唉，新年快樂，即係剛話咗你唔係嗰只喎，唔係嗰只你。 真系 起晒杠嗰只， 你头先讲呢只啊，真系天方夜谭 啊！好细个时啊，个人有差人，你鱼蛋档啲啊，上海嗰啲又讲就好啲，即系 friend neighbor 嗰种感啊。而家你出嚟就哇，出嚟就寒晒，咁就你同我 是啊，个个都 大家起咗 杠，系起晒杠，揸行晒马，上晒架差咁样。于是就一触即发，就将一啲新仇旧恨咧，就一次过咧 就 爆出嚟啦。咁所以咧，老老实实，我觉得当晚即系你话，即系有好多嘅讲法就话啊，当晚系咪人喺度即系挑衅啊，或者即系系设咗个 部署 啊，有部署啦， 好多揣测啦。 我就相信真系有一个局喺度嘅，即系政府要做一个局，好似即系你头先都有提过喺咪后，即系或者坊间都好多提过，就系即系十年嗰套电影浮瓜嗰个情节，就系话要做一啲嘅乱子出嚟咧，做一个动乱或者系一个即系喺嗰个。電影裏面就即係一個殺人嘅一個情節咧，令到大家有恐慌，於是咧就可以即係明羅開道咧，就立廿三條或者做呢個政府 即係 所欲為 嘅 嘢，係啦。咁我相信呢個局喺度嘅，但係嗰個劇本係咪真係每一個細節都寫得咁清楚咧？我就覺得未必。 係啦， 佢只係咧擺一啲嘅元素喺嗰度，即係嗰晚其實係一個好充滿住呢啲咁樣嘅火爆元素。 因為大家都知道旺角年年小販檔都擺，都知道大家普羅市民係好開心去嗰度嘅。咁你特登你就係、是。你差人，你當然而家你話你食環署有權，差人有權，但你有再情權，過年大家可能你落嚟，喂，冇阻住人，你可以好友善去處理件事，喂，冇阻到人啦，咁啲， 過年都係咁， 以前 係 咁 都 係 咁噶啦， 你今年就擺唔就內挑你機，點知就俾你挑到啦。 咁所以其實我總就話設個局出嚟，話梁振英唔放假。就做總指揮，我覺得喂絕對可信嘅呢樣嘢。不過喺當中裏面咧，我覺得係有好多係好無辜被牽連嘅。 劇本冇 你話 枝節咗出嚟嘅嘢嚟嘅， 應該係話咧嗰啲係佢刻意咧擺喺嗰度嘅一啲嘅元素。 係啦，等而家爆唔爆到出嚟？係 啦，而家就爆咗出嚟啦。嗰啲即係嗰啲無辜嘅，即係受害者咧，我都係包括嗰啲而家被告暴動罪嗰一班嘅朋友，同埋警察都係，老實老實實。即係唔係話要各打五十大板，而係即係警察都被擺上台嘅。即係當然警察佢自己嗰種態度啊，佢自己對嗰種對於即係示威者一般嗰種仇恨嗰啲，我係我都好討厭嗰種咁嘅態度嘅，亦都好憎恨嘅。甚至乎你話問心嗰句，即係我估呢個唔係淨係我嘅心聲嚟嘅，即係好多人我估都會即係其實積落嚟，喂見到嗰啲警察咁樣俾人嚼咧，有啲心涼嘅。老實講，係啊，個個都係我同親個個講咧。都有咁嘅感覺，即係我哋會喺個心底裏會有呢一種感覺，我哋唔會做出嚟咁解啫咁但係喺嗰個環境，老實講，即係咁樣咁多呢啲可以爆發嘅元素，再加上你咁樣成排人咁樣喺度挑人，咁再加上可能我唔知啦，可能有啲講法就係話啊，有一啲嘅煽動分子咁樣啦嚇。我即管當有，但我就算有啊。都是講緊，其實唔使多嘅，一至兩個都夠嘅。 你講要搞亂一樣，一兩個人就已經可以搞到。等劉偉聰話齋，人嘅情緒變化可以好大。 冇錯， 真係佢同我講啱係啊。 係喎， 你一亂就大家話搞錯，咁你就會嚟。加上你即係覺得你交通警，你應付唔到呢啲大場面，你唔好夾硬嚟，你走。你即係嗰個你可能就香港隨時就因為你個交通警累死咗。即係頭先再重複，冇事。好彩，大家系好彩。你几个咁嘅交通警翻走啦。 但系即系呢一个即系所谓一个局嘅一个睇法咧，或者阴谋类嘅睇法咧，即系即系设一个局出嚟啦。呢、這个亦都好似吻合嘅，即系 好吻合。你 feel 到系 你喺嗰个位，嗰个位系一个即系战略嘅重点嚟嘅。 系 咁多人聚集喺度，你有乜理由摆几个交通警喺度咧？即系其实有啲讲法就系话摆几只羊喺度，跟住哇等多人去攞佢，咁跟住咧就可以即系而家就真系发生咗 trigger 到呢个开枪咯。咁你话开枪系咪个剧本喺里边写咗咧？ 我 觉得 未 必。 觉得自己太熬底，或者佢觉得即系谂唔到咩方法。 系啦，但系即系你，总之你将所有嗰啲元素摆晒 喺度，睇中边饭都好，大包围， 冇错。 点知就中叫几飞，中到三飞就当完 啦。系啦，即系你而家煮嘢咁样，佢而家又唔系话有一个 recipe 特定，我要整呢个星洲炒米， 乜嘢摆晒喺 度。不过我就执晒马摆晒喺度，就落镬睇下爆。 爆出嚟系星洲炒米定系豉椒炒河？ 净系呢个即系炒贵雕，净系福建炒饭。 系 即系而家就系咁样，我就执马，我执晒出嚟先。 系啦， 咁就掉晒落去。而家 仲有 bonus 先。 系啦，而家就。真系，即系我觉得好惨啊！即系 好惨， 所以我绝对系唔会谴责嗰班即系示威者嘅掟嘢嘅示威者，因为喺嗰个环境里边，新仇旧恨咁样爆发。 唔系之前你见到你系喺里边系你即系剥夺啲人 头破血流，新年头头即系唔当头咩？ 即 系 你 唔拍拖又假嘅。 你喺里边亦都系会有互相咁样去，即系去，即系嗰个火一路升温，一路咁样去升级噶嘛？对于嗰种仇恨，咁你喺嗰个环境里边咧， 还拖系人之常情嚟嘅， 真系真系人之常情啊！即系掟嘢还 人嚟噶嘛？但系我唔系嘅，你唔好讲个人哇！你唔好讲呢啲废话。 即系同埋你再谂， 困兽斗咁样，当时感觉好困兽斗，我睇都系 冇错。但系你都即系，其实我真系有啲欣赏呢班朋友嘅，因为咧。你想想如果你说在那个咁即是那么仇恨咁火热的一个环境里面，是但是他们都不会有一些抢掠的行为。老实说你说放火烧个车，你说还有在一些很近民居的地方放火 是很危险的，我就觉得。 那个我就真的有点不同意的，因为那个是有机会伤及无辜的第三者。 是的。 因为的士那个位置呢，就是有啲朋友都評論啊，即係話的士唔，其實好多可能係石油氣的嚟嘅。 石油氣的， 個石油氣爆起就係好勁嘅，大佬。 特別譬如好似你喺荷里活下面燒啲雜物，你有啲你可能有膠有成啲係毒氣嚟噶嘛？你上面如果有老人家小朋友咁點咧？即係你煙到人哋，你可能啲人驚你走下街又更加仲亂又咁多，即係啲人又覺得有少少唔係，即係你應該適當地，譬如喂，你對付差人，你咪係話嚟到路裏面燒，你令到即係你做事你諗諗，你唔好傷到其他啲嗰啲市民係。 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唯一嘅底线 啫。但我估计真系可能即系当时嘅情况系都控制唔到，谂到咁理性咁清醒就， 但系又未至于系完全丧失理性咯。即系如果你话丧失理性嗰啲，或者系你外国成日嗰啲人咧， 我谂就 系 最 一定会爆你周生生抢你金色啊嘛。 最 worst case 系你当时得嗰三四个交通警，你百几人围住揿得你抢你警枪， 系 哇咁就真系玩完。 哦系啊， 你唔还唔到嘅，你一冲埋就抢你警枪。即係你啲嘢，其實嗰位其實都係嚟自 有， 如果你 有 外國搶警槍咯， 係有呢個危險。 冧你差到一件，咁你就玩完啦，以後大家 係咁。 即係你當時你谷到大家癲咗，所以癲得嚟都仲係有理智嘅。 所以咧，即係其實佢擺咁多元素裏邊咧，你估佢唔想有呢件事發生啊？即係如果你作用一個局，係 啊， 呢一種 係啊， 喂，佢懟曬呢啲元素喺度，即係 嗰種佢手震震，你一個未走火。打傷一個人，就衝埋搶 你 警槍。 你估佢唔想即係發生呢件事啊？即係甚至乎我估咧，如果啊，即係六八九作為總指揮啦，我姑且當佢係，即係都九成九成九成 錯到總監 啦，係噶啦，係啦， 錯到總監啊！劇本 都應該係噶啦。咁 一定阿孫 有 呢啲情況。 想啊，你佢呢句唔想喺呢一個情況，你最好有人搶警槍，最好有人咧就 貼住警察，夾不了警察。 哇！咁樣咧，佢就真係為所欲為啦。哇！佢真係廿三條也好，或者 乜都得啦， 乜都得。 出動軍隊都你貼住出人，你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咧，我 所以都話係好彩，其實嗰、那個即係大家仲係有理智去 係 處理咗現場嗰個一啲好不滿嘅情緒發泄，但係都冇去到過咗界。 即係老老實實，我覺得嗰班而家被告嗰班朋友咧，已經係即係當然有好多係喺個現場度，可能只係喺度遊走嘅，俾人夾咗咁嗰啲。 同埋都當時都唔易走得到嘛， 冇錯， 咁你點走啫？ 同埋 半夜三更冇地鐵，天空 係啊， 有時即係困咗喺處走唔到，或者行埋一邊避你，咁你又 唔係佢係你行埋一邊避佢都嚟揼 你 啊嘛，你 咪見到就 係 後面 係。咁你走唔到，或者佢咁樣去夾你，但係我覺得即係你話喺一個咁樣嘅環境裏面、都冇話搶掠，甚至乎其實而家係唔會有啲咩死亡， 又冇搶出去啦，冇搶金行，真係好理智。 其實算係好理智，老實講，即係我自己 你睇有時美國嗰啲真係，但係都出打幫你搶下電器走，有噶嘛， 一定會發生。 嗰啲唔知邊一個地方發生，本來就係搶麥當勞煎漢堡包食，咁你都喺裏邊，我唔知邊個邊有一早前係啊，入邊煎咗個包食漢堡包食噶嘛。都冇人走去搶麥當勞， 即係所以咧，你咁樣就去將件事去定性為呢個暴亂暴動，跟住就告嗰啲咧，呢、這個擺明係玩嘢，擺明係挑機，擺明係 騷動啫，唔係去到 riot 嘅， 未去到，未去到， 去到 riot 即係暴動，你真係你做乜都得噶啦， 係 完全可以變到即係， 所以其實 狀態令都 其實就係好想嘅， 佢好想， 佢好想有 更加狀態令， 佢總之而家咧，雖然炒出嚟嗰碟嘢咧。又唔係好係星洲炒米，但係佢都噏咗佢係星洲炒米先啦。 咁就可以 係啦，即係佢根本就想呢件事發生， 同埋知道個味道點樣，下次調好啲嘅味，點樣炒得正啲啦。 八點鐘先至散 band， 係啊，先至叫做拉曬人啦，啲人散曬。十點三佢就出嚟啦，就已經話暴亂 係啦， 出嚟。 佢成晚就真係一個抱住喺電視機前面磨拳擦掌，甚至乎可能喺警察嘅某個指揮中心嗰度磨拳擦掌。 咁早即係食埋早，一年初一八點都咁早啊！ 係啦，咁 八點咁早就衝出動啊！ 係一十點三就走出嚟，就將佢定性為暴亂。 係啦， 即係其實佢根本就想呢件事發生。 聽好曬，係咪咧？暴亂差寫定啊！ 係啦， 點都要變咗暴亂啦！搞掂你諗掂佢。 跟住，所以我覺得而家嗰啲嗰啲被告暴動罪，隨時可能即係如果真係入罪。有事要坐記錄嗰啲咧，我覺得真係好，我覺得佢要付出好大嘅代價，好無辜。我覺得係我覺得我哋應該係要絕對要支持佢，唔，我絕對唔會譴責佢哋，我只係支持佢哋添嘅啫。即係唔係話鼓吹暴力？老實講，我覺得暴力咧唔係一定錯嘅。 係，我絕對認為暴力唔一定錯㗎。即係你當時嗰個環境，你都要反抗㗎嘛，大佬啊！ 當你冇曬所有非暴力嘅渠道嘅時候，咁你想啲人點啫，大佬？即係坐喺度等死啊？ 唔係咯。 即系呢、這个，即系我唔觉得呢个即系暴力系绝对系错咯，所以嗰啲讲法话啊暴力一定唔啱我啲，我绝对唔 反。你自己行出现场睇下你反唔反击啊？你 唔系咯，即系唉，真系。 即系当呢嘢亦都有时觉得伤感，就系喺网上不断有唔同人有唔同嘅文章，互相即系有啲人讲啲废话，你唔好讲呢啲，即系人讲翻啲人话啦，觉得好似自己哇。好似自己身就帶咗光環咁樣，呢啲説話真係， 即係企喺一個道德高地，咁樣譴責人哋暴力，即係哇！總之暴力就唔啱啦，嗰啲我覺得真係咧，完全係即係，我覺得係一係有目的去 spin 某一啲嘢，一係你就係戇誇誇咯，真係。 好，啱啱聽嗰啲首就係嚟自日本一隊樂隊叫 Siege 嘅 Space Monkey Punks from Japan。咁啊 ，Siege 即係俄文嘅零咁解。咁呢隊樂隊就係已故 H F N 吉他手 Hide 佢一個 side project 嘅，但係呢個 project 佢未面世，佢就已經過咗身㗎啦。即係佢做定曬嘢，諗住喺嗰年會出碟，點知就佢就過身。咁佢同埋佢呢隊係一隊佢諗住進軍美國市場嘅一隊英以英語為主樂隊。咁佢就兩位成員一個叫 Ray McFane 同埋另一個叫做Paul Raven， 咁呢兩個人都嚟自啲喺英國、美國好有名嘅punk樂隊嘅主將嚟。Raven Friend 就係嚟自一隊七幾年嘅英國好有名嘅punk band 叫做 Professional。Professional 另一個靈魂人物咧就係Sex Pistol 嘅 Steve Jones， 所以好有代表性。Paul Raven 就嚟自另一隊英國啲朋克樂隊叫 Killing Joe 裏邊嘅，咁佢哋玩以英文歌為準，咁但可惜 Healy 就未成，即係未做到呢個 project 就已經離咗世。咁另一位成員 Paul Raven 亦都零七年因為有病咧，亦都離咗世，呢隊 band 都好慘嘅。咁呢首歌就係佢哋即係你美國佬成日會覺得啲朋克就係講啲飛仔爛仔嗰只，咁啲就講啲日本一隻偷馬偷好朋克咁嚟搞音樂。咁之後頭先個之後隻歌講完之後，有一個 DJ 同啊嗰只偷馬偷傾偈咁樣嘅嘢嚟嘅。咁一隊其實一隊實好高個樂隊，咁佢哋呢隊 band 其實就冇乜固定性，佢有 hip hop 啊，有 heavy metal， 諗住玩好多不同型格嘅音樂，一啲強力嘅組合嚟嘅。咁可惜就未成事，就 唔係強力嘅部門。 唔系部门啦，我哋听组合部门太多啦。 系， 即系我谂起 punk 就系，即系嗰晚你以前睇啲英啲电影就，我知唔知 punk 即系而家 punk 俾人觉得你飞咗烂仔，即系而家我哋出街我都觉得惊成日俾人挡到系 punk 俾人抖，我呢样衰。我见到睇人啲样，啲今日斯文翻少少啦。我见到睇人通常都会用啲唔好友善目光，因为我由头到尾都唔中意睇人咁尖刻，冇得讲啊。冇得讲嘅啫 ，DNA 嘅问题 ，DNA 问题啦。读书时已经系，即系我啲读书时我都唔系一乖学生嚟噶，咁后屘抽豆下嗰啲成日都有啦，担住啲烟货嗰啲，我都系坏分子。咁你以前差人 豆嘅你， 都俾人豆好多次噶啦。 OK， 咁即系以前，咁你差人有时以前啲差人豆你都系串，但系相对而家啲咧，哇，嗰阵时都觉得礼貌噶啦。而家都觉得佢真系想下就撩到你即系搞你喐手，系咪可以就自由咧？而家反而系挑衅性去。查咧，我都試過，亦都笑嘅。嗰啲好有趣，差人查身份證，應該十幾年前，見到張卡片，做唱片公司嘅，喂，有咩歌星啊？喂，盈盈真係，我同你傾，現差人係友善啲。佢咁佢即就可能今日要交嗰檔，咪要查我身份證，如果你尖沙咀出入，我又著曬皮褸，啲皮褸釘曬釘骨咁樣，你鬥我都正常，我都係鬥我正常，你唔鬥我唔正常嘅。咁你坦白出嚟唔鬥我，佢好勇敢啊！佢唔知道我以為 I'll be back， 佢唔知道我會嚼佢。咁佢同我傾偈，佢吹下水咁樣 ，OK， 差人十分應該係真係。friend in neighborhood 咁，大家喂鬥我身份證，即係點啊？跟住喺度鬥喺度報，咁就傾偈咁兩個。啲做唱片公司嘅喂，聽我歌手啊咩咩咩，有一次有一個就好笑，你做音樂噶？咦，我好中意聽下 Sam Jo 啦，講出你都係 Sam Jo 和聲，即係佢音樂人嚟嘅。 哦 ，OK， 即係聽嘢嘅 friend 仔嚟或者 係啦。咁而家差人哋見到喂同你講嘅，你攞聽我答你多餘咯，即係佢都個唔會同你去。傾下偈，佢都知道佢大哥，我明白你做嘢啫，你職責上查身份證，我唔係話人俾你查冇問題，我唔會同你一個對立點。但而家搞到大家就係你出嚟，你想埋嚟埋我，生我覺得你係咪想搞我先？嗰種感覺就係你令到大家破壞咗人市民同警察嗰個關係。 呢個就破壞咗好耐啦， 破壞咗好耐 咧，即係甚至冇嗰種感覺，唔需要佢行埋嚟，你淨見到佢嗰種眼神， 同埋你一板出 嚟，住你， 同埋一行出嚟咧，成路打橫行，你啲路又逼，喂，你真係真係惡曬。咁有時試過就我嘗試想。兜外仲過佢咧，佢啤翻你，覺得點啊？咁點啊？即大家嗰種感覺就喂，咁你阻住我趕時間啊嘛，條路逼你行得慢，成排橫排咁衝出嚟，咩事？你又唔係家出嚟演習，普通嚟巡奸啫，你行出嚟個姿態係令到你覺得好討厭。即係得罪我，佢好討厭行出嚟。 係啊，同埋即係我諗佢哋嗰種，即係其實佢哋自己內部都有一種嘅即係積怨啦，對於示威者，為對於市民一種仇市民嘅一種心態，即係覺得你班人都喺度搞事啊，成咁樣啦嚇。咁呢一個咧就係其實一路以嚟咧，即係佢哋都係嗰種執馬俾人執落去嗰啲馬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啫，就係擺咗喺一個咁樣位度咧，就 令到佢哋打翻楊宇慶啦。 係啦，咁所以咧 爆佢咗啦。 你頭先講話即係手身咁樣咧，即係令我諗翻起有一次即係成年幾兩年年幾前，我即係有一次同埋即係一班朋友喺呢個廣東道無端端就係啲爆咗草，無端端俾人咧就手身嗰一下咧， 即係又係覺得係嗰種態度係好鬼好鬼差。 有少佢嗰陣少少想係收嚟，少係想侮辱你嘅。 即係其中有一啲咧，即係其中有一個係好好燥底，即係爆曬咁樣啦。啊，做咩嚟啊？你之前做咗咩？你心知啦咁樣，即係。摆明系挑人嚟嘅，即系佢根本 你 点知道 做咩？系啊， 即系佢 check 到你冇嘢啦，即系查完身份证冇 搞唔到啦，就 抄埋你袋啊，都冇嘢啦。咁跟住就喺度夹你咯，喺度串你咯，即系跟住就系令到你咧，即系燥底，跟住喺希望 搏你反击，咁 反击又嚟啦， 又 手 啦，玩啦， 即系咁样嘅一种心态。同埋即系而家咧，嗱，头先我讲话一个局咁样啦，仲有一啲嘅蛛丝马迹嘅，就系即系啱啱佢咪即系突破咗吓一个即系危险品仓库， 系啊，哇，犀利啊， 苏宁武器仓库， 哇，几乎又揾到核弹唔齐啊， 系，就系揾到啲各式唔同嘅嘅刀啦，刀啦，铁通啊，棍啊，仲有呢一个佢话嗰啲不明嘅化学物体、化学药及药品，仲有辣椒水咁样。咁就講到咧，哇！呢、這個地方好危險啊！ 咁你同一間七十一或者一間日本食冇分別嘅喎， 一間五金鋪咁樣，五金鋪你就咩啦？危險倉庫啦嚇，佢仲要嗰個即係 公司走出嚟，辣椒油 喎，即係佢嗰種咁嘅引導嘅態度係相當之惡劣嘅，即係話啊，你見到呢啲咁樣嘅嘢，又有氣槍，又有刀，又有呢啲咁樣啊，即係你自己去即係推敲下啦，你自己去聯想下啦咁樣，喂。我覺得你作為一個警，即係你而家咁樣咁高調拉人風氣，喂，你係唔係有足夠嘅證據，或者你一定 好 solid 嘅嘢站得住過去？ 係啦，你先要去做嘢噶嘛，唔係話喂 衝 入 去先， 衝入去先啊，拉人風氣 先啊。你話 係咪 啦？咁多嘢，你自己話係咪啦？喂， 跟住 唔係再幫師奶喺度， 佢甚至乎佢自己都講到明，究竟佢而家拉咗嗰幾個喺呢個倉庫拉咗幾個人啊？有冇當晚落場？佢 都 唔知， 唔係咯？ 佢都話要做要再查，喂。你乜都冇嘅時候， 而家大家頭先我哋都講過就拉咗先，係咪都學下用最強啲嗰只拉你先？哦，就算你冇事，你咪放翻你咯。 即係而家咧，嗰種佢哋做嘢嗰種嘅目的咧，永遠都只係咧去做一啲嘢咧，去 spin 去向某一個目的嘅，向某一個方向嘅。譬如而家咁樣好似講到話，哇！原來呢班人有倉庫添嘅，係 啦 ，spin 到去嗰個感覺就係話，哇！正如佢之前講嗰種 基地咁啊， 有組織有預謀， 係啦， 即係佢想講到話呢一件呢、這個咁嘅暴動啦，所謂 係啦， 係有組織有預謀，甚至乎有倉庫一早已經啊儲好曬， 即 係 個劇本有啲之前冇，而家就後補翻啲資料落去，令到個劇本更完整。 冇錯啦，又等於即係我即係嗰晚咁樣去睇電視咁樣啦，或者係即係都聽一啲朋友。有嘅汇报咁样啦，即系话喂，迟迟冇做嘢嘅吓，即系其实两点已经开咗第一枪啦， 系啦， 咁跟住去到成六七点先至有出动队到啦，咁中间发生咩事咧？咁样有啲就话即系见到话哎呀处处火头咁，但系即系只系见 到 有消 防车嚟到又埋唔到去救火， 咁但系其实唔会埋唔到噶，我睇嗰啲嘅即系直播也好，点样咁都好，系唔会话埋唔到去救火，又或者其实唔系好，其实唔算好多人嘅啫，其实嗰阵时即系示威者嘅人数。咁其實我當晚自己嘅觀察或者我自己嗰個評估都覺得係咧，其實因為開咗槍呢一、這個已經係一個好惡劣嘅一個畫面，咁佢一定咧要咧用翻好多其他係對佢哋有利，譬如話示威者掟嘢、示威者燒嘢，甚至乎燒車。甚至乎打警察呢啲各式各樣嘅畫面咧，要對沖翻，甚至乎要掩 過翻，令到差人好似哇，即係俾人節節後退嘅感覺。真我而家睇係啦，掟到差後退。 而後來通過呢個新聞片呢幾日不斷咁樣去 loop 咧，去製造一種輿論，就係、是、去到就話呢一班咧係 暴徒啦， 係暴徒啦，係暴亂啦，而警察嗰度嗰下開槍咧係合理嘅。係 啦，將件事變咗係本來錯嘅事， 去不斷咁樣去 spin。咁而呢一個繼續 speed， 即係呢一個即係其實去呢個搜掠呢個啦，所謂危險品倉庫咁樣，又亦都係去 speed 就去嗰個位置就係話，哦呢一、這個甚至乎係一個有組織、 好 有 部署嘅事啦， 好有部署，藏好曬，已經擺好曬物資喺度，一早儲起曬，隨時攞出嚟用嘅咁樣，根本係繼續喺度 speed。咁其實再加入咧，好多其他人繼續喺度 speed 啦，即係我覺得最搞笑嗰啲都加入埋 speed 嗰啲，就係工聯會啊。工聯會你都即係陳婉嫻嗰啲走出嚟話呢個暴力傷無辜咧就必錯，天地不容啊！ 或者啊，尋日蔣麗雲議員話幫錯人啊， 係啦，旺角嘅幫錯人，你啫，係啦，即係等於好似啊，少林足球嗰個有咁樣喺度跌個士巴拉出嚟，我收做車嘅呢個好合理啫。 係咪因為個編話就係譬如你無線電視啲新聞片嗰個剪接技巧？ 嘅報道，令到好多人會覺得就係、是、哇睇到真係哇嗰日差佬真係節節敗退喎、 啊， 跟住再發現哇原來有報章仲唔係報道，你有啲人真係會將件事傾咗去嗰邊， 絕對會 好多個會， 絕對會啊！即係你話即係我諗坊間一，我覺得下一次可以再講就係、是、坊間咧，其實係好多人咧係中係係中咗 中 拜呢一種，就覺得哇死啦！而家真係好亂啊，香港呢一班咩學生嚟嘅讀書讀書片啊咁樣， 哇又叫曬啲專訂差睇睇，頂唔順標， 係啦，香港暴動啦，唔得啦，一定要嚴懲。 系啦， 天地不容， 不斷就話要嚴懲。 系啦，甚至乎即系話要即系警隊要加強個裝備，跟住啊，仲有啊呢、這個嗰、那個郭佩凡， 系啦， 仲話要即系立例就唔准示威者戴口罩。 系咯，我傷風唔俾我戴，我咳，我都唔敢戴咯，我無端端俾人。 你不如話叫人唔好示威， 係咯， 白痴啊真係。 同埋我覺得最離譜嗰件事就係、是，如果呢啲喺外國發生嘅事，第一時間你唔係話不斷去檢控，係應該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去調查件事咩成，即係冇提過呢件事，冇人去調查，一就拉拉拉拉拉， 係咁樣拉重刑， 全部高 最高高最高規格嘅嗰個罪行， 咁冇人提，點去調查件事起因，食幾食件事冇啊，冇人提過而家 冇。系啦，政府冇， 即系我哑咗，我就觉得吓冇噶啦。 即系成作为一即系点解话一个局，就系话其实所有嘢部署好，我掟执晒马掟晒啦， 系 O K， 倾晒嗰边啦。 好啦，炒碟嘢出嚟啦，我继续 spin， 系啦， 继续用中国传媒。 应该跟住嘅就冇人再理啦，大家。 唔系，佢跟住继续 spin 之后咧，就可以咧，其实真系又系嗰即系十年嗰套戏，即系浮夸嗰种，就系话佢通过呢种咁样嘅而家个舆论。即係你而家見到，即使佢守呢個所謂危險品倉庫，其實係一個即係一個環保組織，同埋一個即係嗰啲網上嘅一個一啲唔要嘅物資嘅交換嘅一個平台，一個咁樣嘅倉庫 咧，都幾嗰間嘢都好識嘅，唔係一個陌生嘅地方。係 啦， 都 好多人出嚟講過，係 啦， 仲有啲仲要有頭有面嘅人走出嚟講，就話呢句即係佢呢一種咁樣 訪問過佢添， 冇錯係啦，兩年前啦，東張西望係訪問過嘅， 係都識嘅一個團體嚟嘅機構嘅團體。 咁就係、是，但係咧，繼續咁樣去 spin， 令到公眾咧，即係覺得，即係你而家總之你做嘅所有唔啱程序、唔啱規矩、繞過法律嘅所有嘢咧，都合理化。警察你可以為所欲為，政府你可以為所欲為，佢跟住要立啲咩例啊、成啊，跟住以至之後。譬如話廿三條網絡廿三條要通過嘅時候，嗰啲嘅集會嘅處理，又或者即係反高鐵撥款嗰啲嘅集會嘅處理咧，全部可以合理化。 係啦，佢點玩都得啦。 即係咧，所以咧，即係，唉，唔識講， 唔識講。講 我哋一陣繼續講下呢個即係 spin 嗰樣嘢，即係睇下點樣。即係事實上，我亦都有啲親身嘅體會咧，即係公眾嘅普通人咧，點樣去睇呢單嘢嘅。 黑警示弱。胡乱拉人、检控、作不实证供，然后撤控。Andy 还鼓励说： 你哋唔好做错咯，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让，还说通过之后，中央便落实基本法中普选的承诺，优化无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说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高官落区，宣传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唔到我噶，这样挑人的态度是有商有量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自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星期四晚，城寨言， 怒喝对歌。 啦啦啦啦，都放回马哈。 you know you got me with your pistol, shot me And I'm here helplessly in love and nothing can't stop me. You can't stop me once I started. Can't return me once you bought it. I'm coming, baby, don't doubt it. So let's be about it. No, no, no, no, don't funk with my heart. Baby, have some trust and trusting when I come with lust and lusting. Cause I bring you that comfort. I ain't only here cause I want your body, I want your mind too. Interesting is what I find you. And I'm interested in the long haul. Come on, girl. Yeehaw! Take you home. Won't you still be in love, baby? In love, baby. I wonder if I take you home. Won't you still be in love, baby? In love, baby. No, no, no, no, don't fall with my heart. Girl, you had me once you kissed me. My love for you is not iffy. I always want you with me. I'll play Bobby and you play Whitney. If you smoke, I smoke too. That's how much I'm in love with you. Crazy is what crazy do. Crazy in love, I'm a crazy fool. No, no, no, no, don't fuck with my heart. Why you so insecure when you got passion and love her? You always claiming I'm a cheater. Think I up and go leave ya for another senorita. You forgot that I need ya. You must have caught amnesia. That's why you don't believe her. Bruh, yeah, check it out. Don't you worry about a thing, baby. Cause you know you got me in my strength, baby. Don't you worry about a thing, baby. Cause you know you got me in my strength, baby. Baby girl, you make me feel. You know you make me feel so real. I love you more than your sex appeal. Cause you're that girl, that girl, that girl, that girl, that girl, that girl, 先行開咗就未戴麥，咁啊淨係戴咗 headphone， 咁所以咧把聲咧就好似喺呢個山洞咁樣，咁而家翻翻嚟啦， 以為你俾人夾咗上船添，唔係，被失蹤， 用自己嘅方式去咗廁所啫，係啊，咁呢首咧就呢個樂隊啦組合啦 Black Eyed Peas 嘅Don't Funk With My Heart 啊，就 funk 話唔係 F 嘅 P H U N K 係啊 ，Don't Funk With My Heart， 咁啊。其实点解我揀呢首歌呢，因为其实冇乜特别原因，因为佢来自嗰只碟呢就2005年嘅碟叫 Monkey Business。 但我封咗好多马骝嘅，我记得只碟会过，只碟到京都系佢其中好代表性嘅碟啦，好多 hit 歌嘅。 冇错，就呢首其中一首 hit 歌嚟嘅。 系啦，猴年呢个啲猴子有关系嘅嘢。 冇错，系啦。咁头先讲话即系嗰种 spin 法咧，究竟有几多人即系吓所谓港珠也好，或者一般系香港人啊，有几多 buy 嘅咧咁样？因为咧，某一日咧，其实系琴日定系前日咧，我去入油， 系 咁架车咁啊停低咗啦，咁开只窗坐咗喺度啦，咁啊见到咧有一个着住西装嘅一个男人，一个中年男人咁啊同呢个入油员咧就喺度倾偈咁样，咁嗰个西装友咧就即系哇满腔怒火咁样啦，就话唉嗰啲咁样嘅学生啊，又系啦，都唔知道读乜嘢嘅，读屎片啊，读即系读坏脑啊，咁佢话佢喺自己嗰个 Facebook 嗰度。 寫咗個 status 就話咧，唉、啲警察咁樣俾人圍突法啊，根本啊點止向天開槍啊，根本就應該向人群開槍。 哦，呢啲論論點我都 Facebook 睇到好多，即係我朋友嘅朋友都啦，即係呢個 Facebook 睇好多嘢，呢啲即係有好多人 好 多有呢種論點係好多嘅。 同埋佢話咧，即係佢呢一個咁嘅 status 咧講完之後咧，即係同嗰個入友員講完之後咧，就話咧，哇！呢、這個 status 有4000多個 like 啊，咁樣4300多個 like 啊，咁樣。哇！真系， 我覺得自己好自豪啊！ 好自豪，人生嘅高峰。 你都見到有啲朋友就係互相喺度即系罵戰啦、啊，結果搞到大家咁樣係都覺得幾難過的件事嚟嘅。其實 係啦， 即係有啲人啲人就話唔係啊，啲覺得就係譬如覺得就係、是、有啲就當然話覺得抽俾人打啊，好慘。點樣有啲覺得就係、是、哇，啲學生其實。就係咁，唔一定學生啲人當日咁憤怒嘅，就係即係對政府不滿，跟住話：唉，你不滿就唔應該咁樣發泄啫。即係大家有大家好多個論點。 係，但係我覺得就係話其實咧，即係係呢一招係成功嘅，因為香港人本身咧就係、是、本身就比較嚇，即係即係養尊處優慣咧，就唔中意亂嘅，即係覺得亂咧就已經係好似即係犯咗心中嘅禁忌咁樣，亦都係覺得咧即系咧，好崇尚嗰種所謂即係和平理性啊，即係掛在口邊嘅。 掛得講嗰啲 啦。即係但係即係佢哋唔知道，當你和平理性已經走到盡頭啦，已經冇曬其他嘅渠道嘅時候咧，佢哋都繼續講，你都係要和平理性㗎咁樣啦，即係都係咁噶嘛。香港人就係咁樣嘅，唔中意亂，所有嘢都信奉權威。TVB 嘅新聞咁講嗰啲咪事實咯，咁所以你其實咧，你只要咧喺 TVB 不斷有 spin 啦，跟住咧仲有一啲嘅其他嘅大嘅報紙咁樣不斷咁樣去 spin 啦，其實好多人係 buy 咗呢樣嘢，真係覺得嗰個晚係一個暴亂， 係啦，覺得差人哇係俾人圍突嘅， 跟住落嚟所發生嘅所有嘢，即使係幾咁唔合法、幾咁唔合程序、幾咁唔合理咧。嗰啲人咧都覺得係應該 咁做， 其實等於即係有好多陰謀論講911都係咁嘅原理啫嘛，即係總之就話，即係其實佢就係想要搞呢、這、一個，即係搞拉登、搞塔利班、搞係啦， 伊拉克 係啦，打伊拉克，於是就整咗咁嘅大災難之後，大家因為呢個災難嗰個種震撼、嗰種 shock。同埋對於嗰種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嗰種憤慨啊，於是對於就政府之後所做嘅任何嘢 都好支持， 都好支持。即使係即係話其實伊拉克咧，即係話係冇殺收力武器嘅架，屈佢即係等於好似而家屈咗個倉咁樣， 打完之後冇 嘅大殺收力武器一樣，去屈佢咧，啲人都照 buy 覺得喂啱嘅，冇打 吹開佢啫，流嘅，即係抵牌。屎嚟嘅， 冇错， 冇同花笋嘅， 系 都系照揼， 照揼。其实而家就系真系玩紧呢一啲咁样嘅嘢。唉，咁所以咧， 即系都系九一，平常睇到就系美国当时政府好冷静嘅，即系大家谂住啊，美国梗系即刻会出兵，冚冚声啦。部署唔系好冷静，喺几年后慢慢逐样嚟玩，等于咁样啫嘛，好冷静。 系 啊，特首嗱，即系10:30已经一早出嚟， 冇错， 好早出嚟，好冷静地。 咁而即系跟住有一啲加入去 spin 嗰啲人都真系不顾身世啦，唔知自己咩嘅背嘅底蕴都走出嚟。例如呢个工联会咁样，走去即系谴责暴力咧，我觉得呢个真系咁，大家都会觉得系荒谬到极嘅。 系 啦，即系当年出暴动，大佬 噶嘛，咪咯。 大佬啊，即系你仲讲话即系暴力天地不容，你嗰阵时当年你点起家噶，大佬啊？ 咪咯， 系你嗰啲咩嚟噶？你即系烧林斌啊？或者做呢個土製菠蘿啊，死幾千人啊，即係死幾廿人啊，幾千個土製菠蘿啊，嗰啲係乜嘢嚟㗎？嗰啲唔係暴力咩？嚇，嗰啲就天地容，而家呢啲就天地不容，你點解嘅咧？ 咪就 係、是、咯，即係可以咁樣嘅嗰啲人，但係咧。你當你去咁樣喺一個 spin 嘅過程裏面咧，大家都即係如果啲盲點咧就完全係蒙蔽咗㗎。 係啊，即係茶餐廳聽到阿叔都啊，點解咁樣大岔路㗎？咩？ 即係等於我之前即係同阿 Les 食飯，大家啊你唔喺度嗰次同阿 Les 食飯同阿細良咁樣，嗰日係講緊廣大嘅衝擊啫，即係啲廣大嘅學生包圍阿馬飛心咁已經嗰啲。 嗰張走唔到喺新圈嗰邊。係 啦，喺新圈度嗰次。睇到電視畫面旁邊嗰對即係中年男女就已經喺度話啲學生食讀屎片啊，即係啊壞腦啊，點可以咁樣㗎、啊？即 係嘥米飯， 嘥米飯，誒成日都話嘥米飯，即係咧佢覺得咧呢啲咁樣嘅學生嚇、啊、去即係做呢啲嘢就嘥米飯。啊吳克儉啊嗰啲走去 食放題 啊，嗰啲食放題啊，去賞花啊，甚至乎即係自己嘅生日，所以咧因為自己生日，所以我唔開公聽會，呢啲就唔係嘥米飯，唔良性嗰啲呢啲就唔係嘥米飯。即係 我都唔係真係冇得頂嘅，佢講講都懶賴佢，即係成日即係好熱門我哋嘅一個好朋友，成日都出席睇睇個名，真 係我哋嘅客席主持。 客席主持我講真係好似好 friend 同佢真係，媽檢都好似好熟，哇！真係係咯，即係講佢真係冇得頂佢又真係。 系啦，即系个 生日， 系啦，即系佢个好兄弟， 好享乐佢真系。 系啦，阿吴亮星嗰啲咁样喺个立法会嗰度读话洗头艇，读个 message 出嚟，嗰啲就唔系嘥米饭，即系好鬼得意嘅，即系。即係如果你比較嗰、那個，如果係同樣都係嘥米飯嘅程度，喂呢啲人講佢鬥緊幾廿萬人工嘅嘢，喂呢啲唔嘥米飯得過嗰啲你話啊，所謂學生嗰啲 交税有夾錢出糧俾佢大佬，啊、 即係梁振英呢啲唔嘥米飯，淨係識喺度搞鬥爭、搞社會撕裂，即係乜嘢正事都唔做，係 啦， 呢啲就唔係嘥米飯， 挑起 你老尾真係，即係我都 即係佢可能唔食米飯食龍蝦啫，唔係食即係食餃子啊，即係佢老婆啊中意食餃子，佢食米飯嘅。佢一包餃子，佢好北方啊，所以啱翻北京食餃子。 咁啊系，咁啊系，即系香港人好鬼得意嘅，即系而家就好容易就偏咗去，即系而家即系即使佢哋就是政府做几多嘢，其实系侵犯紧你、侵害紧你嗰种基本嘅权 利， 佢都冇所谓嘅。总之就话啊，而家政府做嘢啱啦，即系之后即系随时即系。總之跟住落嚟呢一年裏面其實不斷會有呢啲事發生。 今年都真係即係年頭都已經咁，你真係都不敢想像嚟緊以後啲立法會好多嘢要排住，想跟住就準備選立法新一屆立法會，跟住就特首選舉嘅工程又要開波，哇！ 先嚟二二八啊，呢一個即係新東補選先。 係啦，哇！啲塞到塞到到啦，即係簡直幾咁茫然一路。 其實我覺得咧，旅遊發展局咧，旅遊發展局應該係 sell 今年香港，哇！太多 精彩， 精彩，精彩香港， 睇嘢睇熱鬧啊！ 就唔係欣賞香港，精彩嘅香港，大家即係旅遊咧就嚟香港啦，即係去旺角添。特別係即係話包你咧，可以咧經歷一啲， 但 係 啲遊客嚟到就想買啲小食啦，魚蛋食唔到， 係啊，咁啊係。 你去外國食啲地道小食好好食噶嘛？ 佢可以食呢個胡椒水咯，係催淚水咯，啊，甚至乎食榴蛋添。而家魚蛋唔食唔緊要，食榴蛋啦。啊，而家隨時有榴蛋噶啦，食磚頭啦，即係食唔到豆腐食磚頭。係 咯， 啊，咁樣。唉， 即今年都真係，其實大家今年真係唔係講即係後年咧，真係大鬧天宮。嘅開始 真係好大鑊，今年真係。 TV show。嘘でも光を差してリアルと建前の枝で揺れる Real の中で Real の中でCan't control Need a load Don't want this to Real long Like a damn Being long Like a damn And now Space monkeys Are calling on Oh, she knows 到呢一首咧，都系下猴年精选，叫 Space Monkey。咁啊，嚟自咧就猿人唱嘅 Muddy Apes 黎猿啦。咁又系一对强力组合嚟嘅。 系。 咁咧就系嚟自几个唔同由日本、美国、英国嘅 musician 组成嘅一对乐队。咁啊，主要人物就有嚟自 Lunacy 嘅 Elon 吉他手啦。 系。 咁弹 bass 兼呢队乐队嘅领队咧，就叫做 Taka Hirose， 就系嚟自英国一对好有名乐队叫 Feeder 嘅 bass 手。 系。 咁啊，另外亦都有一位唱主音就嚟本嚟自日本一对好 indie 嘅 Eight Auto 嘅主音叫 Mason， 同埋仲有一个喺美国 Florida 一带好帮好多唔同 musician 弹吉他嘅吉他手叫 Dean Tiddy。咁啊，就係啲 side project， 即係呢一集 musician 自己有唔同個 band， 但係覺得想玩啲另類嘅音樂，就搞一對叫 Muddy Apes。咁就2003年出道，唔係2012年出道，2013年亦都有做咗都嘅音樂節之後咧，休息嗰段時間。咁啊，今年又會再出過嚟，因為本身佢哋各自有佢好多嘅工作要做啦。呢隻嘅 Space Monkey 其實講就係外太空嘅星星透過電視網絡喺地球度啊，居居好奇怪，俾人誤導咗睇咗好多奇怪嘅嘢出嚟，類似咁意思啦。咁即係大家而家我哋好似猿人睇嘅電視，你未必俾我睇過猿。咁你太空星星睇過電視，地球哦啲人係咁樣噶，哦咁咪信咗咁你星星咁啊大佬啊 ，Space Monkey 大概類似咁樣。 我哋真係 透過 TV show 係我哋。俾人外星人睇你班傻佬， 而香港嗰种睇电视嗰啲人 系啦， 啊，即系香港原来就系咁样嘅， 系啊，应该有啲即系发觉系咁，你以前好似外太空人喺度睇电视，点解咁样嘅？点解咁嘅？你啲行径咁古怪嘅？咁等于我哋睇到就系俾人觉得哦，系咯，啲人抽到俾人打好惨啊！咁你真系唔知睇电视，哇，不系咩攞砖头掟啊，发放火。唔係覺得係差人係香港差人話好慘嘅，香港人一街暴徒。 其實啱嘅，香港人嗰種 level 都係同 Monkey 差唔多嘅，因為咧，香港人嗰種咧就係永遠都唔會或者唔 肯去。我相信內地嘅新聞報導就係影抽俾人打咯。 佢哋永遠都唔會或者唔想咧去問一個叫做 why 嘅問題。 係啦，唔想 即係點解？ 永遠真相係痛苦噶嘛。係啦。 佢都唔，佢都唔係添啊！覺得煩啊， 唔好理。 即係總之，佢見到個畫面就係、是，哦，你揾咗班人揾磚掟翻嚟，梗係唔啱㗎啦。佢唔會去問點解嘅。係 ，OK， 佢燒垃圾桶，梗係唔啱啦。哇，好亂啊！佢唔會問點解嘅。啊，梁振英啊，咁樣即係而家話動亂啦，佢話動亂，梗係動亂咯。你唔會問點解佢會咁樣去 frame 件事嘅，係永遠唔會問呢個問題嘅，即係覺得好難嘅，硬係好似好艱辛咁樣。我問呢個 why 呢個問題，佢係永遠。 香港人真係可能真係響即係。悠遊慣咗啦，要去深究啲問題都係比較偏，都係懶人包慣咗啦。嗱，即係政府即係好啦，呢幾日就因為俾呢、這個即係年初一嘅事件，就掩蓋其實仲好多唔濕碎嘅嚟緊。好似你旺角嗰日有人賣魚蛋俾人打啊，咁你嘅屯門良景村， 景村係啦。 喂，小力當啲係幾一度好耐歷史嘅一啲嘢，哇！打佢仲襟，即係嗰邊 其實打得仲勁。 係啦，仲要嗰啲。一打下啲人咧，跟住問唔同嘅公司，個都話唔係你請嘅，義工嚟呢份咁勇武嘅義工有 咩？即係首先第一就係、是、你即係嚟緊香港嗰種城管化，即係有一班金毛 城管嚟嘅，因為最 係啦，你有班金毛戴曬口罩，即係我唔知阿郭佩凡會唔會唔準呢啲人戴口罩？係 咯， 戴曬口罩，跟住著住一件衫就咁樣使住管理員啦嗰時，咁就係叫做管理員啦。 我咪洗件衫嗱，我洗件衫啊，可能特洗件衫，跟住差人係咪唔得嘅咧？ 唔得唔得，你犯法嘅，即系如果你冒充呢一个即系纪律部队， 有个差人，我好似嗰啲叫警察嚟，我差人喎、啊，点解唔得咧？我想我系差人， 其实嗰个唔系差，你可以话差人， 差人 系差人，唔、 okay, 知乜差人咁解。 我买件英国队铺啲水先出咗嚟唔俾啊， 系 拉喎，咁我而家 哦系啊， 冒充警啊，拉到铺啲水先 出嚟，哇！潮拉， 潮拉先， 潮拉，因为拉咗唔紧要噶，因为啲人唔会问点解， 系啊， 所以冇所谓， 系啦， 系啦，有班咁样嘅， 真系惨到， 有班咁样嘅人系着住话系管理员，即系摆到明系一种城管，跟住走去搞嗰啲小贩，跟住 打 出手， 喂，而警察围住唔俾你走， 而成班出差人喺出边部署系冇人理嘅， 唔系私人地方唔得去，好似 系啦，冇错，系啦，喂，咁如果大把嗰啲家暴事件都喺私人地方发生噶啦，你唔使理噶啦，系咪？即係可以咁樣嘅，跟住打到咁樣完全唔理。 問領展，領展唔關佢事， 領展就係啦， 話咩俾外聘公司搞， 係啦，俾咗管理公司請，管理公司就話佢哋又唔係請，跟住咧就問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就法團就話係管理 交嚟交去， 就係管理公司嘅。咁究竟呢班人係邊度嚟咧？咪太空嚟嘅咧？ 係 咪一班 space monkey 嚟嘅？ 係啦。 即係石頭爆出嚟咧，還是 好兇狠嗰班人？ 即係喺另一個維度，係咪？即係可能最近阿愛因斯坦真係發現，即係唔係證實咗嗰啲衝力波，即係有黑洞嘅，喺黑洞嚟嘅呢班人。 係啊，好強力裝，啲裝備好強力啊！哇，啲鐵馬圍住曬啲人。咁部署仲叻过你啲，真系你可能小贩管理队冇咁叻， 系啊， 围得你围到你走唔到，大佬。 而系揼到即系嗰啲小贩， 真系好金啊！ 哇，揼到个个头破血流，即系嗰个程度同呢个旺角，即系我黑夜嗰只流嗰只头破血流都差唔多。 即系谂起就系大陆，然即系睇嗰啲新闻，哇！啲城管啲城管 根本就系大陆嗰种城管咯，系而家就变咗 摩拜一样。 即系啦，呢段呢样嘢又被即系被射，即系已经系唔记得咗啦。咁仲有呢个夏文达。英国外相夏文达今日就肯出招啦，就交咗个报告俾呢个即系议会。 冇翻嚟过多年。 系啦，阿李波先生咧就话咧系一种非自愿嘅移送嚟嘅。 系啦， 喺呢个即系系似乎咧系唔符合香港法例咧，咁样去即系去即系咁样走咗啦吓。咁同埋咧话呢一种咧系一种严重。嘅佢講法叫 serious breach 啦，即係嚴重嘅違反呢個中英聯合聲明，違反一國兩制。呢個就係、是、即係我諗英國啊回歸咗之後咧，即係首次或者簽訂咗中英聯合聲明之後，首次用呢一個咧就話嚴重去即係違反呢個聯合聲明， 同埋 違反呢個一國兩制呢一個咁嘅聲明，真係第一次。等於好似咧調翻轉咧就係、是、呢、這個中國外交部啊，去定性呢、這、一個即係旺角嘅騷亂咧，就話係一個係一啲嘅少一部分激進本土嘅分離 分子。 哇！ 哇！ 勁啊，大佬！ 分離分子， 分離分子嚟啦！ 即係開內戰啊，就 係即係變咗新疆啊嗰啲㗎啦，已經即係去咗呢個位啦。 係啦，係分離分子，即係我都聽新聞都話。咁升，竟然升到咁高 level， 突然之間 升到咁高 level， 即係話你港獨咯，話你港獨咯，即係總之就係即係就係 spin 到呢個位。 就 係呢 件事，哇！抬到有咁高得咁高， 即係唔係咩添啦？唔係呢個廿三條立法，而係是國家嗰種即係國家嘅安全法可以植入。 係啊， 即係其實 出軍隊㗎可以。 係咯，出軍隊㗎啦，即係其實係講緊呢啲咁樣嘅嘢，即係講緊港獨。呢、這個就係梁振英喺即係舊年嘅施政報告喺度。即係鬧呢個學院話佢即係港獨，嗰度一路鋪排到而家。 啲劇本都早編咗一個大嘅故事大綱嘅，而家就細化咗分場。係 啦， 佢做分場而家。 冇錯。 唉， 咁呢度有一單又係即係大家留意唔到啦。仲有啊，簡體字。 簡體字啦嘛。 原来是下个礼拜一就呢个截止噶啦， 截止大家都唔记得咗提啦， 系啦，就话而呢个咁样嘅咨询咧，就话即系中学生要学呢个简体字咁样啦，又系 miss 咗嘅，所以咨询 得嚟有冇透明度定点？大家我都冇跟进啦， 边有人有时系跟嘅大佬， 跟住到时候人嘅结论就系话哦，应该要学简体字啦， 系啦，于是咧就喺个课程嗰度咧就要加落去啦，要你学逼你学简体字啦咁样， 系啦。 咁所以咧，即系呢啲所有嘢咧，即系全部 spin 开晒啦。咁就其实咧，搞一台咁样嘅，即系用翻嗰个一个局嗰个咁嘅睇法，就话你搞一台咁嘅大龙凤，或者你让即系摆咗好多元素，让一台咁样嘅大龙凤发生咧，其实系一举 end 得啊！ divert咗好多嘢 ，divert咗好多嘢之余，你亦都可以将成个即系香港 spin 到去一个哇好危险嘅形势。于是有好多嘢都可以发生，即系滥暴滥告廿三条立法，或者系甚至乎国家安全法，甚至乎梁振英自己嘅连任，所有各样嘢咧都好似即系哇直通车啊，仲快过高铁咁样啊，真 系 好犀利嘅，而家一举 end 得， 所以即系。佢今次個部署喺個部署上咧就成功咗嘅， 係 係啦，但係即係或者個劇本同埋佢心中嘅行法咧，都就算唔係太接近，都唔會好遠，即係佢都應該係當係贏咗噶啦。 佢當然贏咗，即係佢 跟住放假佢啦。 係啦，即係總之咧，你呢個劇本佢得到嗰個效果，即係用翻個頭先即係執馬炒星洲米，即使唔係一個100%嘅星洲米咧。有翻六七成次咧，其實而家喂肯定有六七成次嘅， 係啦。 咁啊，所以咧係絕對係佢贏嘅，其實係但係嗰、那個即係嗰個痛苦嘅後果咧，就係要香港人去承擔咯。 You guys know how it all went down. The night he stuck it in my wrong hole. Well now.I think it's time you hear my side of the story. He took me on a date, it was hit or miss. But I was feeling tipsy, so I gave him a kiss. We went to his place and his roommates were there. But I was so horny, I didn't even care. Before we know it, we start to grind, and suddenly I feel something in my behind. I start to tear up and my eyes go wide. Did he really just stick it inside of my backside? 呢首叫 Wrong Hole 啦， 有趣啊！我听歌词都几鬼马。 呢个Terry Sultan 咧，一个其实系一个都系 OK 靓女嘅一个美国嘅歌手嚟嘅，佢都好似系啊，之前参加过嗰啲即系类似 American Idol 嗰啲咁样啦，咁但系就冇赢到。咁但系咧，佢就专唱呢啲喺网上咧就出好多呢啲即系鬼马歌嘅， 系啦， 就唔系二次创作，系一啲即系一次创作，但系就搞笑嘅，同埋系好多。一啲同即系性啊，或者系咧，屎尿屁有关嘅一啲嘅 搞 嘢嘅吓。咁呢首歌咧叫 Wrong Hole 啦，即系我以前好耐之前都有播过嘅。咁佢其实个内容咧就系讲话啊，同个男友搞嘢嘅时候，点知个男友咧就一不小心咧就入咗阿 Wrong Hole 嗰度，入咗佢个 Wrong Hole 咁啊，搞到咧好撕裂啊，咁同埋咧有啲痛咁样，跟住就好 shock 啦咁样。咁跟住个男友就一路哀佢咁样，中间。咁佢又開始慢慢啊，發覺啊，即係嗰個即係陣痛咧就過去咗啦。咁於是咧就覺得咁都好啦，即係原諒佢啦。不如我哋就試下以後就不如就用呢一種方法咁樣，因為咧又唔使避孕啊嗰啲咁樣嘢。於是咧發覺咧。咦，次次都是咁樣咧，又搞下搞下又幾爽喎，然後就慢慢都 enjoy 習慣咗啦， 習慣咗，係啦。咁但係即係點解會 死 呢首歌？即係一來即係輕鬆下啦。咁二來，我覺得即係想講嗰種咧，就係話而家即係香港陷於嗰種，我頭先話即係香港要成個社會要合即係付出代價，就係嗰種即係好似入咗 wrong hole 嗰種撕裂嘅嗰種嘅狀態啊。即係而家佢即係 spin 到去即係一種即係暴動嘅成啊，咁樣令到嗰個社會咧，即係無論係即係市民與警察之間。那個、即係我覺得係好難修補嘅，而家嗰種嘅仇恨。 有啲人見到佢哋，即係大家譬如對呢件事又唔同睇法多啦，跟住就已經喺網上邊自己 Facebook 哇鬧到。 冇錯， 如果人同人之間、朋友之間都可能有種撕裂嘅情況出嚟。 係啦，另外一種係啦，就係、是、 因為我覺得係最痛心的一件事。 親戚又有，即係其實有少少似即係當初即係最初佔領行運動出現嗰陣，而家又再 又玩翻一次啦。 今次其實係更加 嚴重 極端嘅。 嗰個分化係更加激烈 咗，係 啦，即係親戚咁樣，好，我諗好多嘅朋友都有嘅，即係拜年咁樣死啦，點算咧？即係網上都有啲文藝咁樣寫，即係話你要去一個藍絲嘅親戚度拜年，可以點算咧？咁樣。即係你同佢反面咧，同佢辯論咧，定係點樣咧？定係唔講咧？咁樣咁都好多都採取唔講啦。即係我都有啲類似嘅情況。 我又知 嗰個劇話， 大家唔好講呢個話題啦。係啦，即係我出咗先，出咗牌先。 冇錯， 咁啊 係啦。咁而即係咧，市民同警察、市民同市民，甚至乎係即係你頭先講嗰樣嘢就係話，當你有 機構上司下屬咁又點咧？你好多矛盾嘅會走出嚟嘅，其實 就我又見到一個朋友，佢咧即係佢嗰個經歷係點樣咧？就係又係嗰啲 WhatsApp group 啦，就係可能本身係中學同學。即係佢已經係識咗好耐，中學同學咁，但係佢一講起啲嘢咧，跟住就有人嚼佢啦。 係一扎人就係話你違 章， 係啦， 而嗰啲係中學同學嚟喎 ，friend 嚟喎，大佬。咁又圍嚼，跟住嚼完之後，即係覺得就係喺度講咩政治啊，成咁咯，話咁樣又係反曬面咁樣。 係啊， 即係呢一種 好無謂，真係。 我覺得即係我覺得有少少似咧，即係。如果你有睇呢，即係呢首歌《Roll Hole》咧，佢嗰個 video 都幾得意嘅。佢其中即係個男仔送好多禮物去，即係去安撫翻佢啦。其中咧係一樽白公主蒼膏嚟嘅， 好抵。 咁就真係俾佢查呢個筆 pen 咁樣啦。 都好盜用嘅歌，其 實係啦，即係佢都會有一啲嘅即係 remedy 嘅所謂，即係等於你頭先提過嗰樣嘢，就係話，喂，當你發生咗一個咁嚴重嘅事件，係 啦， 你喂，你係咪應該都有一啲調查嘅工作？ 淨 係 檢控拉拉拉。 係啦，你係咪一個大法官嘅調查委員會去調查翻成件事係點樣發生？ 已經 settle 咗添，佢搞到已經 settle 咗添，係 啦，點解會發生？有咩前因後果？啲咩人去 involve 喺裏邊？係 啦， 當中有冇一啲再背後深層啲嘅一啲原因 要講噶嘛？有冇要譴責咧？ 係啦，有冇要？譴責有冇嘢負責？ 係啦，呢啲咁樣嘅嘢負責先啦，唔好咁嚴重譴責啦，負責啦，係啦。 係啦，呢啲咁樣嘅警 隊改善嘅咩咧？ 警隊成個編制或者部署或者裝備或者係嗰個即係戰略嘅運用， 係啦， 各式各樣嘅嘢，其實好多嘢需要檢討，唔做。 係啦，譬如消防管理隊。點樣咧？譬如過年香港習俗係咪？即係好多嘢去跟進㗎嘛。 你但係反而而家就係唔做，繼續有得係啦。即係你唔查呢個 雷麗芳係咁， 你唔查呢個即係白公子蒼膏，有得佢撕裂，跟住仲繼續玩即係覺得即係繼續錯落去啊。錯即係將錯就錯，或者繼續一路錯落，即係嗰種感覺，嗰種萬劫不復，即係香港走咗入一個無間地獄嗰種萬劫不復嘅狀態，好辛苦。 佔中近嗰種衝擊，我覺得更嚴重。 係，但係而嗰種即係你覺得喂呢啲嘢係翻唔到轉頭，而係你條撚樣梁振英你一個人所做嘅嘢，你所促成嘅嘢，嗰樣嘢係我覺得係好難，即係好憤怒。 係啊。 即係成個香港，成個甚至乎講緊幾代嘅香港，要為你呢條咁嘅撲街所做嘅嘢，要去承受承擔嗰個後果，要埋單。喂，你有冇即係呢咩人嚟嘅呢個？即係唔好再同我講話梁振英係冇錯，又或者唔好話成個制度有問題，淨係梁振英。喂，呢條友好有問題啊！撲街。 即係我個人就好奇怪，我就對人不對事，咩事在人為啊？我係不覺得 冇錯。事在人為 啊嘛，我覺得事在人為，所以我即係年代唔同，以前可能係對事不對人，但係而家啲年代發係越嚟越多係對人不對事，事在人為，你揀咗個人就冇咗件事，解決咗所有問題嘅。 尤其是呢個極品啊嘛，問題呢條極品，佢係可以將呢個做到最盡。 真係 告嗰啲咩十零歲，喂一個七十歲嘅阿伯，係 啦， 你告佢暴動罪唔係啊嘛，大佬。 你真係你見到真係你諗佢真係可以真係哇摧毀嗰種能力，真係強到真係哇， 好強啊大佬， 難以想像到諗住。即系谂住过年安乐乐，佢唔吓唔死佢。今年佢冇出埠过年，点知就真系搞个今日你叹下， 即系嗰种 快走佢真系。 即系我觉得，即系佢即使啊，即使咁讲，即使佢走，佢唔连任或者佢我 ever， 总之佢消失点都好， 佢都系搞恶嘢，令到你万劫不复，修补唔到。 而你之后接手嗰、那个，其实都要做一啲咁样嘅修补，或者去一个安抚嘅调查，或者系要做一大餐嘢。嗰、那个系讲紧，可能系讲紧数以年计嘅一个工程，等于当年即系六七暴动、六六暴动之后，即系嗰个即系成个英国政府嗰种即系管治嘅方针嘅改变。 系啦， 跟住由麦理浩嗰啲咁样，我去搞基建啊，搞一啲福利啊，咁样讲紧嗰度 好多十年， 讲紧数以十年计嘅一个工程，先至可以令到香港即系重上翻一个轨道。 系啦，即系 而家系讲紧 即使劉鄭英唔連任，或者佢唔知點樣 嚇 ，Eva 唔知啦 嚇。總之 佢都可能會抌過去， 而之後 爆爛曬成個地球。 你之後嗰條友要去執呢個爛攤子，講緊都係講緊數以十年計嘅工程，點樣去修補翻呢一個咁樣嘅撕裂？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好痛心。 即係佢一定會部署，就係我連任到，或者我連任唔到，下咗接嗰個你都冇佢日子過啦。佢一定係啲 係變態啊嘛，因為係咯，佢真係變態。 即係燒個交俾啊爛屋你， 係 我要定唔要送俾我？哎呀， 或者租霸咁樣啊？ 係啦， 即係咧，啲我租 啊，啲屎入個屁股爆開曬嗰啲啦，睇新聞見嗰啲真係 整 幾塞曬個屎坑嗰啲咧， 貼曬通地 M 根啊嗰啲咁樣，就係呢啲咁樣嘅人嚟嘅，即係係即係你可以想象得到，即使佢連任。之後嗰個修補要嗰個工程點樣去重新去即係將呢啲所有嘅結啊去解翻咧，係講緊數以十年計嘅事。再遑論如果佢連任，哇！咁啊真係其實玩完啦， 玩 絕對玩完，唔使諗啊！即係呢一代或者幾代嘅香港咧，真係接得埋。 你不敢想象連任到嗰種撕裂，嗰種大家嗰種憤怒會爆到咩情況咧？ 係啊，真係， 唉，真係。聽隻歌先啦，朋友。好，呢首歌就叫做 Monkey Shine， 就嚟自乐队 Predators。咁 Monkey Shine 喺美国嘅 slang 嚟讲就即系恶作剧啦。咁对乐队嘅 Predators 有啲强力组合嚟，就嚟自唔同乐队嘅成员自己嘅 side project 嚟嘅。我好中意睇呢啲 side project。 O K 喎。 咁啊嚟自嗱，咁其中一个灵魂人物就嚟自乐队 Glee 嘅贝斯手 G 罗。咁 Glee 即系通常都系比较 pop 嘅 rock 啦。 系系系。 咁啊本身佢好崇信日本一对 alternative rock 嘅 band 叫 The Pillows， 日本好有名嘅，佢玩 alternative rock。咁啊佢同咗呢对 band 嘅。吉他手同埋主音阿中山沙沃咧组成嗰啲叫 Predators 猎食者乐队，咁就玩啲佢哋自己中意嘅类似 Rockabilly 之间，佢叫呢对 band 自己叫做 alternative band 嘅，但我又唔觉得啲好 alternative 啦。 alternative 啫，呢只大碟名就犀利啦，就叫做 Monster in my head。而家我点知 Monster evil in my head 啦，搞到呢首歌就 Monkey Shine 就恶作剧，即系我啱啱睇新闻就恶作剧，得嚟就系阿黄锦星。 系喎， 啱啱睇到咧，單身真係好好笑。 其實玩佢咧，其實 呢個環境局咧證實有一個證座咧，曾經去呢個武器庫就領取二手家具。 武器嚟喎，二手家具 系喎， 即系整蛊佢恶作剧咧。Monkey Shine 嗱，呢个黄锦星真系要出嚟即刻消费啦，大佬。唔系点解你个局吓，竟然有个正座吓，走去同呢个勾结呢个武器？ 系咪其实你环境局系咪暗地建立咗多个武器库咧？ 系啦，即系其实原来你系暗通噶呢个暴乱分子。啊、就呢個反中亂港啊，搞港獨。 即係所謂武器庫，其實都大家都知道，係真係費事講講，都唔知即都係笑字嘅，真係。 即係，唉，真係又會係啦。2013年有一個嘅政治助理啊，歐榮子啊，曾經同埋低收入家庭咧，就到嗰度咧回收一倉咧，領取呢個二手家具， okay. 就確認呢件事嘅。咁啊，系咯，當時喺嫁人以個人身份就去過呢個上市， 強嘅個人身份 啦， 即係劃清界線， 係啦。咁啊，係咧，嗱，即係好離譜嘅，即係我係 啦。 佢而家好似話咧，即係捉咗幾個人咧，即係拉咗幾個人，係要即係告佢哋咧，即係管有呢啲即係武器啊， 唔係武器直頭， 管有一啲武器啊，或者即係呢類咁樣。 咁我咁中意食辣嘢，我屋企有成幾種唔同好強力嘅辣椒油，咁咪好多武器。 嗰啲辣椒油啦，係辣椒水，咁就係嗰啲即係環保分子或者即係其實 辣椒油冇關嘅， 係我嚟譬如種嘢嗰啲咧，係我嚟做殺蟲用嘅，就唔用化學嘅殺蟲水， 唔係嚟食嘅， 唔係嘅，係殺蟲用嘅。 Okay. 又或者另外有一種就是蒜頭水咯，即係總之係一啲咁辣嘅嘢嘅水，咁樣其實你咁樣去對付嗰啲嘅昆蟲咧，就搞掂㗎啦，就唔需要用到即係殺蟲水好多 chemicals 㗎嘛。係 啊係啊， 咁亦都即係可能對人畜有害啊，對植物亦都有害啦。咁所以即係佢哋 對我哋有害嘅唔止呢啲， 係 魔西有特登我揀呢首歌， 咁又係。 即系哇，点子魔就 简直而家有个魔西买 S 添啦，我觉得。 即系 evil 啊 ，evil， 即系谂唔到再严重啲嘅形容词 ，monster evil 出晒谂唔到。 啱系啊，呢个绝对系 evil， 即系讲 梁振 英呢个绝对系一个 evil。即系头先讲到就系嗰种痛心嘅程度，就系即系你 搞到你都唔知 几十年嘅即系殖民地所建立落嚟嘅，或者自回归后嘅一啲嘅制度也好，或者点样，所有各样嘢咧，你系可以咧两三年间拱冧晒。我諗咗之餘，仲要爛到咧，之後要修補咧，可又講緊又唔知要幾多數以十年計， 即係會抌落個核彈落，唔知輕彈添咪炸到。 咁如果佢仲要連任咧，其實就真係我哋呢啲咁嘅年紀咧，我哋有生之年咧，其實香港你係唔會見到有翻身之日噶啦， 見唔到噶啦。 係啦，即係我哋。 我都即係需要講句，我見唔到，我見到嗰啲真係唔想冇眼睇。 係啊，見唔到噶。咁而下一代咧，即係 好痛苦， 就會要有排 要承受啦。 系啦， 埋單啦，真係 要埋單啦。咁即係究竟即係仲要唔知佢即係 搞啲乜啦？ 唔知佢搞啲乜嘅喎？ 點玩，大佬？ 即係 玩點玩？玩到咁咧，仲覺得佢仲覺得未有攞夠喉啊！覺得呢啲對嚟講前戲嚟嘅啫 ，four play 嚟嘅啫。 重要即係你唔好忘記喎，佢嘅背後仲有一個叫做中共嘅物體喎，中國喎，中華人民共和國喎，中國人喎，支那人喎。 係啦， 而佢哋係喂。成對對於世界嗰種仲就話而家仲要做一帶一路要輸出一啲嘢喎，即係究竟佢哋對於個世界嘅破壞又會點樣咧？ 係啦， 即係其實可能講緊咧，一個係講緊唔係淨係香港嘅一個嘅永劫不復，或者香港嘅即係冇翻身之後， 係地球嘅 impact， 冇錯。即係所以咧係講緊。其實係，我覺得即係指向嘅一個世界末日嘅 即係所以阿愛因斯坦嗰個咩嗰個咩重力波， 重力波 唔係陳茂波， 係重力波， 重力波都係轟一轟落嚟地球，洗個牌算啦，唔係自己搞唔掂。聽我成日講，我覺得真係洗個牌好過而家你咁呢個牌搞唔到，你洗佢算啦。 其實係， 即係成個 hard disk 都搞唔掂，唉。 搞唔掂啊！即係而家係啦，太多筆啊，跟住又成嘅輕機啊，咁樣冇得搞啊，根本都整唔到。 冇得整，等即係 又或者等於一個人已經即 係已經 turn out illness。外交部係將香港成為一個哇分離 分子去搞嘅嘢。 突然間我覺得哇，好似突然間去咗另一個境界，成件事真 係即係。你等於係啦，即係一個人已經去到即係中，即係冇個末期癌症，已經好多併發咗好多嘢。你而家走去醫佢，仲併發咗佢個肝，又醫個肝冇 Q 用嘅，又或者佢可能本身係一個肺癌，你醫佢個肺冇 Q 用嘅。 係 跟住即係你而家只有係，即係一係你又繼續打吗啡等死，一係咧就不如剝咗佢，人道毀滅。 但系安乐死呢啲係唔俾你安乐死嘅。 係喎， 佢唔俾安乐死，即係佢要折磨到你盡啊。 係， 佢俾你安乐死就唔係咁樣啦，佢即係。折磨到你，哇！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所以呢種係一種極度變態嘅一種魔鬼，即 其实可能他的头应该是有三个六在这里的，即是六六 点子几个几子魔鬼都不够他来，即魔鬼都不够他来，魔鬼都不够他 来， 魔鬼有智慧，魔鬼都不是去到这样，魔鬼有自己一套 的原则，这个真的离晒谱，真 的离晒谱， 形容不到 极品来的， 真的形容不到，即是他不是36是689新的魔鬼代号，你嗱魔鬼六三十六，系另一个 level， 另一种物种，未谂到点形容佢， 系啦， 另一种， 即系圣经都冇记载嘅， 冇另一种唔知点样爆出嚟一种物种啦，即系魔鬼都唔系玩嘅，啲 monster 更加 low level 啦 ，low level，monster 贴嘢嘅啫，贴 嚟嘅真系， 唉，点搞？唉，所以咧呢、這个猴年咧，即系其实呢个今日都有，即系欧嘉伦都写一篇文，即系佢就话，即系坐定啦吓、啊，即系未来嘅日子啊，相当难过。即系2016年有排挨，即系2016年就何止2016年啦，即系嚟紧嘅几廿年都好难挨，大佬。即系你谂下，我哋咁样去讲紧未来嘅几十年，我哋预计到系一个好难挨、 好难挨嘅局面，成个 系几大镬啊！真系，即系唔好讲地球咁远先啦，我翻香港，你见到香港，唉，真系 啲大白象，即系都相信都系可以好粗暴地过到，我又唔会觉得过，我又唔觉得会俾佢烂得尾。 过硬啦，即系佢根本已经等于佢好似而家咁样，就系、是、绕过晒所有正常程序，你就要拘捕嗰啲咁样。喂，你嗰啲公务小组嗰啲可以要嘅， 希特拉咁啊废咗个立法会， 系啦， 我抌字劲唔好烦， 冇错系啦。跟住你可以绕过公务小组，直接上财委会嘅立法会嘅，佢有啲乜嘢？ 跟住好啦，立法会嗰两跟住咗，夹硬乱咁嚟剪咗个步骤 ，pass 搞掂， 系啦， 放水 系啦，咁你 冇分别噶。 跟住話又話定咗三月內又要過埋呢個網絡23條， 哇！真係逼到點搞？網絡23條過完之後，因為我相信，因為今次旺角事件咧，直堅23條都會進化或者點樣去拎出嚟諗，都部署嚟嘅，呢個劇本一部分嚟㗎。 其實可能會褪前㗎，因為之前一路都講話啊，23條就冇今屆政府嘅嘢咁樣。 迫切性而家覺得 而家有迫切性啦嘛， 逼到埋 早咯， 唔係咯， 喺呢個任期內搞掂埋佢咯， 搞啊！ 佢可能嗰、那個佢即係而家甚至乎佢嗰、那個即係連任嘅條件啊，同阿爺講就係話，我喺啲我嘅任期搞掂埋23條， 邊個搞得掂啊？我就搞得掂啊！ 係啦，23條我都搞掂埋佢，咁我仲唔連任坐定粒六啦嘛？ 即係而家，即係成個劇本嘅 approach 都係咁樣啊！ 即係一雞 N 尾啊！即係總之搞亂啦。搞完香港，即係有一個所謂動亂嘅一樣嘢咧，其實係可以結果咧，係衍生咗好多 唔同嘅嘢出嚟， 效果出嚟，而係對佢有利嘅， 絕對有利到不得了。 即係連任只係其中一樣啫。 係啦，佢玩嘅嘢太多。 係，即係 連任呢啲，對於嚟講，佢失諗嘅我都執眼噶啦。 係， 除非啲好突發事件嘅啫，繼續部署去玩其他嘢咯。你見到即係嗰日啲官員出嚟啲口面嘅都真係幾難睇。 难睇，难睇，跟住即系个个都仲要话系，即系阿陈茂波系咪又话啊？唔系，系苏锦良，即系我唔知关佢咩事，即系佢又喺度讲， 你亚视先啦，关你咩事？ 系亚视都未讲，即系苏锦良，所以话呢一个系即系，总之呢个动乱咧系同政府嘅管治无关。喂，你凭乜嘢讲呢句咁嘅说话咧？关你卵事咩？ 你搞掂，你要搞嘅嘢先啦。 咪系咯， 亚视啲人，你搞到亚视即刻烂到又系。 网络23条搞到咁大嘅社会反响，你搞掂未？ 咪咯， 亚视你搞掂未？ 搞到乱晒龙， 到今日先至都话 仲筹紧期出粮。 听日出粮， 咪 听日出12月嘅粮啫嘛，仲要系。 你咩讲唔知农历都唔知咩历嚟嗰个真系。农历啱啱过年啦，都追。即系你应搞唔搞？你出嚟讲啲废话嘅。 即系几时轮到你讲嘢啊？即系苏锦良呢啲真系。 咦？但唯一唔见咗个阿吴克俭议员咧，过年又去边咧？食放题唔见佢喎？呢几日系喎咁多事件啊，佢冇出嚟讲。 唔系佢都有讲啊，佢都讲，即系我唔记得咗讲咩啦。但系都系讲条 line 嗰啲嘢啦。总之都系话，即系总之就系话啲人唔理性啊、暴力啊、唔啱啊嗰啲咁嘅废话啦，都系嗰类咁样啦。 咁更加要教育好下一代啦，跟住又继续可以 系啦。咁所以系啦，于是又要教育局做嘢噶啦，系啊，跟住又要即系 教育下一代。咁有好多系学生，一个要系上儿童法庭噶嘛，学生 系 15岁学生嚟读紧书，大佬 冇错。 即系你作为一个教育局长，你应该要管教啲学生喎，咁样真系。 唉，真系 搞唔掂。 冇啊，即系你所有你谂到最衰嘅嘢都可以发生噶。 系啦， 喺呢一个咁样嘅， 即系 而家呢个乱所谓乱局之下。 上次做完节目谂下，唉，即系过年开心，点知你都发生咁多事，嚟紧呢个礼拜你都更加唔知道有啲咩事会发生。 你系冇谂过我哋上个礼拜，即系总之系过年前话拜拜之后，你系冇谂过个新年会系咁样嘅。即系我哋会系遇到，即系或者预期得到，唔会点样太大好。但你冇谂过咁快啊嘛，大佬。年初一就搞啲咁嘅嘢， 煙花未放先開槍， 係啊！ 即係哇，啲呆，即係我覺得好好驚嚇，大佬咩事？過年啊，大佬你唔係睇緊戲嘅，真 係唔係睇緊戲， 唔係睇緊成龍啲賀歲片，而啲警察故事嗰啲鬧市掹槍， 係咯，即係而家係堅係有位啊，有個交通警開槍， 啊警員片我唔記得幾多啦，真係 六一九嚇，六一九好記得嘅呢個。是咁样啊，跟住去 spin 去 spin 去 spin 成个社会嗰种撕裂，跟住系陷于一种动荡嘅状态，于是你就可以即系各式各样嘢 拍到戏。当年拍嗰、那个空少三年攞嚟紧，话拍到唔知乜少就六百九喺个头，刮到个头叫六百九喺度嘅，就大一幕啦，系啦，世界末日个严重啦，真系。唉，所以取代咗六，即系三十六推已经冚住咗， 冚住咗啦。三条 三 条 六 都真系 迷失啫，开迷失啫，冇事。 六八九劲啲， 开咗唔知咩嚟，开部吉他弹嘅你弹真系。唉， 系咯，叫咩牌嚟嘅咧？ 真系唔识。 六八九计赢晒，杀晒 啦！即系三条六都唔够你搞，即系可能响唔喺个头度添啊！真系唔知咩部位都搵到。 第二个头嗰度， 即系 in the wrong hole， 藏喺个好位先睇到。唔系先会咁冤臭嘅啫，唔系揾唔到嘅真系，真系大镬啫， 真系大镬。唉， 咁啊，下礼拜我哋再睇下，希望呢个礼拜安安乐乐过个礼拜得唔得？ 系咯，你估有冇咧？我觉得好难。 知啊，礼拜日即系人有又加情人节，咁有啲人又好开心嘅，但系我唔知佢系会唔会，可能即系可能我见到你越开心就只系越搞你，可能人日加情人节就搞我结嘢太 有嚟系， 唔知即系你越开心就要搞你啦，真系 系 唔知嘅真系， 你真系你细 人人生日加埋情人节好开心噶， 系咯，反而即系我估咧系预咗佢会咁做先， 系啦， 反而佢冇事发生咧，于是就开心啦，可能唯有系咁样，即系香港人嗰种快乐原来系咁样得出嚟， 系啦， 总之咧系冇预期最衰嘅事发生咧，就系开心咗啦， 系啦，系啦， 唉，呢个就系香港人嘅 新 嘅 新 常态， 新常态啦，要适应下大家， 唉，好啦， 或者做下跑马骝咁样啦，搞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 时间差唔多啦，好， 多谢大家，好，拜拜， 拜拜。 警示弱，胡乱拉人，检控，作不实正功，然后撤控。Andy 还鼓励说： 你哋唔好做错，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让，还说通过之后，中央便落实基本法中普选的承诺，优化无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说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高官落区，宣传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唔到我嘅，这样挑人的态度是有商有量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自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